罪，他们是一家人。警方在行动中捡走两部电脑，追查枪械的来源和用途。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转坏和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风达6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是无风，能见度30公里，东沙无风，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再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989点，跌28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190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14，瑞士法郎0.944，加元1.341，人民币7.062，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49美元，卖出1,73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为保障病人安全和权益，私营医疗机构条例规定，由医生或牙医执业的私营医疗机构都要申请相关牌照。不同类型的牌照会分阶段接受申请。日间医疗中心牌照的申请由2020年1月2号开始，诊所牌照和豁免书的申请日期就会迟些公布，上 olphf.gov.hk 了解详情。 早晨，各位听众，6:08的时间，扭开心机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们好，直播室里面今天真是遇上了，太好了。 有翻阿白元浩喺度啦。咁啊，昨天早上咧就突然之间咧就遇到少少交通上嘅问题啦。咁啊，去到即系驾驶途中啊爆胎咁样啊，所以咧就啊赶唔到翻嚟，都相当抱歉啊。咁啊，搞到又要喺出边首先系 call 阿彭爷爷翻嚟顶住先啦，跟住咧自己喺公路嗰度咧又要 call 啲马路上嘅师傅啊上嚟。幫下手啊，整整下車，跟住先可以咧，就係再繼續咧，就係翻到嚟電台嗰度。咁啊，好彩啊，所有咧，即係就算遇到少少意外，人咧總算咧係平安。咁呢個咧都係啊不幸之中嘅一個大幸。凡事向好嗰方面睇咧，都相當之緊要嘅。即係雖然有少少阻滯，不過咧成日諗翻起。咁最緊要人平安，咁咪得咯，係咪？即係唔好諗，又要 call 師傅，又好麻煩，跟住又要做完節目中午嘅時間，仲要咧就走去周圍撲啊，睇下邊度又有車胎啊，又整呢樣整嗰樣咁樣。千祈就唔好諗嗰啲負面嘅嘢啊，多啲諗正向嘅嘢咧，個人啊都會開心啲嘅。出面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4%。各位聽眾，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的而且确有很多不同的障碍在每一日咧就俾到我哋嘅。虽然我哋每天的行事都可能是差不多，因为可能做相同差不多的工作，但系有时意外的都很容易会发生。人生入边亦都系一样，有很多我哋始料不及的事情，可能突如其来咧去到考验我哋。有很多嘅叫做意外、意外或者障碍、障碍挑战我哋的时间，其实我哋想避。都避唔到，与其我哋谂好多嘅办法兜一大个圈，环绕世界一个圈，先至能够避开一个嘅障碍嘅时候，点解你唔谂去到打赢呢一个障碍，去到超越呢一个障碍，去到跨越呢一个嘅障碍？因为咁样先至能够铸造我哋人生一个又一个嘅最高点啊！ 笑的千千翅膀，迎向这金色阳光。风景多美，天多阔，诱惑我去偷看。浮躁不安的我们，无法不憧憬桂冠，挥出的。想击破阻隔着视野的门，前路更宽，赐我这生命，给我用两眼长夜博览众生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愿你知每个每步和谁奋斗，别再有未能动摇命运之手。若结果偏不如意，始终无悔，拼命过去追求。常挂起天真笑容，迷信有一天成风，高举手痛，想追梦，千里外幻变彩虹，还是扑空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时。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愿你知每 这首歌曲来自 Super Moment， 电影《点唔出嚟》歌曲《沙燕之歌》。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出边嘅天气方面系咁嘅，大致天晴以及炎热，最高嘅气温啊。今日都会去到大概32度啊，咁留意啦。咁早上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噶，新界咧有机会啊，32度嘅气温啊再高一两度添，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噶，星期日以及星期一天气咧转坏，以及有骤雨。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继续留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白元浩喺度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上个星期到啦，咁曾经有救生员发现咧，就防沙网之内咧有怀疑啊，咁啊鲨鱼咧就游近啊喺呢一个嘅屯门嘅黄金泳滩啦，又有市民咧就发现咧啊喺唔同嘅位置咧啊都有一条咧近半米长嘅啊好似系鲨鱼喺呢个海面嗰度咧就系浮嘅。该条嘅鲨鱼咧捞起上嚟嘅时间，见到腹部已经咧就爆开咗，内脏亦都外露死亡噶啦。香港咧，耐唔耐都会听到咧鲨鱼。我自己咧，唔知系咪细个真系睇得大白鲨啲电影多。其实所谓欺山莫欺水，我唔欺水嘅原因最主要都系因为惊鲨鱼。特别咧，香港嘅水域能见度低嘅时候咧，我可能细个咧就有一次喺个海嗰度游水，唔觉意潜得低得滞，发现个海入边咧真系好黑，好冻。最惊系咩咧？嗰阵时啊，惊到咧就系、是。如果有鲨鱼嚟点算呢？我走唔到。可能嗰阵时细个呢就有个咁样嘅假设俾自己。所以去到而家呢都觉得水系识游嘅。不过叫游海同埋游得潜深得滞能见到低呢我都有啲驚驚地啊。其实唔同种类嘅鲨鱼佢体积同埋栖息嘅地方都大有不同㗎。鲸鲨系鱼类当中呢就体积最大嘅。咁可以长到呢就係12米。重大呢就係12000公斤。最小的鲨鱼侏儒鲨成年之后的身体的长度都是得20厘米，听起上来都几 Q。鲨鱼天生就是善于捕猎的，它的嗅觉、听觉都相当之敏锐，它们在远处闻到猎物之后就即刻在漆黑的环境里面仍然可以就捕捉到它的猎物的。至今被科学家确认的鲨鱼以及相关的品种已经超过1000种了，单单是鲨鱼而言就已经超过400种。咁喺入面只係有好少品种曾经有襲击人类嘅纪录㗎。咁虽然係咁，鲨鱼仍然就被人类视作呢就危险，千祈唔好呢就行得咁近嘅其中一个嘅品种。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咁鲨鱼呢都有好多呢就譬如威胁住我哋人类嘅事啊行动啊。咁但係呢人类威胁住鲨鱼嘅生存各样嘢嗰个几率呢係更加大㗎。 身在他乡只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歌声荡漾，你为我鼓掌，沉浸在爱的海洋。 天想到想去做到做到我想的，事实证明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脆弱，我只是需要一盏灯，一架钢琴，一支麦克风。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歌声荡漾，你为我鼓掌，前进在爱的海洋。曾经想象过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也曾想象过做律师做记者做奥运冠军，但是都没有结果，因为我最想要的是一盏灯，一架钢琴，一支麦 嘅作品《爱的海洋》。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有一个年轻人去到一间大公司嗰度应征，希望咧就可以入呢一间公司做经理。公司今次的名额只是得一个，估不到报名的人竟然出乎意料之外，非常非常之多。经过了激烈的层层考试关卡筛选，最后一位年轻人终于可以有一个面试的机会。不过估不到当他准备入去董事长的办公室里面，他竟然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在董事长面前跌了一跌，这一跌将他手上的所有资料全部倒泻落地下。他呆了一呆，在个地下那里想了半秒钟，于是乎他将手上的资料重新整理，执返地下上面所有的物品。在这个时候他表现得很轻松，所有东西执返上来之后展现一个的微笑，坐返在董事长安排给他的位置上面。果然董事长劈头第一句就问他，年轻人 你觉得咁样跌一跌，会唔会影响你自己面试嘅成绩？我对你嘅印象，行路都行到咁样。见到呢一个嘅年轻人带住微笑去到回答，佢就话到啦：喺人生嘅旅程入边，经常都会有好多意想不到嘅事情冲击我哋。而呢个打击会有啲乜嘢嘅后果，冇人知。不过就睇下我哋用啲乜嘢嘅态度去到面对，因为唔同嘅态度就会产生唔同嘅结果。通常我都会用轻松、积极、正向嘅方向态度去面对。只要尽咗力嘅话，其实我都唔系好在乎最后结果系点。如果太过患得患失，反而冇办法将真正嘅实力展现出嚟。更何况有好多嘅事情根本冇办法操控，就好似今日咁啊！我点会谂到喺董事长你面前咁样跌法咁失威啊？所以会唔会影响到我面试嘅成绩？其实应该系问董事长你，而唔系问我。不过呢个问题我都好想问嘅。冇几耐之后，佢当然收到取录嘅通知书。董事长对佢评价系：你系跌入嚟我哋公司嘅，意思即系话你虽然跌咗一跤，但系你应付得相当自如，所以我先至会取录你。如果佢冇跌一跌，话唔定冇办法展现出佢嘅实力。呢个亦都系董事长欣赏佢嘅原因。我哋日常生活入边会唔会有啲机会，其实系可以展现我哋嘅实力呢？当我哋遇到一啲难关嘅时候，会唔会避开佢，定还是会觉得喂，机会嚟啦？你又会点样处理手上每一个嘅挑战？ 共六岁所爱，从未太长，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奔波在某人的优点淡化糟蹋？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胜任他？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 薛凯琪的作品南昌街王子。室外温度29度，听完6:30钟的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香港电台的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联储局一连两日议息会议之后，决定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在0-0.25厘，合乎市场预期。联储局承诺将会使用所有工具支持美国经济，重申新型肺炎疫情危机短期内严重影响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公共卫生危机对中期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联储局又表示将保持利率在目前水平，直至经济经过近期事件的考验，并走向实现就业和通胀目标的轨道。联储局发表的点阵图显示，预计将维持利率在目前水平，直至2022年底。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目前只有好少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会受季节转变影响。世卫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说，不能够寄望季节和气温是解决疫情问题的答案。瑞安说，目前没有足够数据证明新型冠状病毒会因为季节因素变得更加活跃，或者传播效率更高，又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瑞安又说，在全球抗疫层面，缺乏个人保护装备仍然是最大问题，部分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正是处于紧急状况。警方在元朗检获怀疑手枪的案件，涉案的38岁男子被暂控一项无牌管有枪械及弹药罪，今日稍后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同案其余两名被捕人士获准保释，下个月上旬需要向警方报到。警方前日在元朗洪水桥一间村屋检获一支怀疑手枪、390粒怀疑子弹、一支怀疑伸缩棍以及一啲怀疑枪械组件，拘捕两男一女，年龄介乎38至65岁，佢哋系一家人。警方在行动中检走两部电脑，追查枪械的来源和用途。大批市民前晚在中环游行，纪念反修例游行一周年，警方修订被捕人数，由早前公布的53人增至57人，当中包括38男19女，他们涉嫌非法集结、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以及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需要向警方报到。前晚有市民在德富道中一带集结，警方截查多人，在驱散期间一度发射胡椒球弹和胡椒喷雾。警方早前表示，示威者先在遮打花园集结，无视路上行驶的车辆，又走出多条马路以杂物堵塞行车线。经过多轮的驱散之后，仍然有示威者拒绝听从警方指示。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转坏和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次，第一次。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晨光， 第一次。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6:35啦，继续咧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啦，不过朝头早嘅时间咧，就个天气都觉得嘅热热地，29度啦。今日6:35都已经29度，相对湿度86%。今天啊大致天晴，以及都系炎热噶。早上咧可能局部地区又会有骤雨嘅。日间市区最高气温都会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咁啊注意住咧就系炎热嘅天气又嚟啦吓。各位听众早晨啊，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拳号陪住你哋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其实咧，由五月份开始咧，都已经有好多炎热嘅日子。再受到低压槽带来咧，即系连长嘅骤雨，夏天嘅感觉咧非常之劲啊！每逢雨季，咁啊朝头早来临嘅时间啦，都总系会好容易咧会有暴风雨噶。睇报纸嘅时间咧，都见到有一啲咧，即系访问翻啲天文台专业人士啊，点解成日都系话朝头早先至会话落大雨啊嗰啲咁样嘅咧，令人啊非常之狼狈。根据过去的统计，1992至2010年的时间，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多数都在上午，即是00至到就是12点去到生效的。分别就是下午才就是挂这个信号的 1.5 以及就是 2.5 倍。上午发出的次数更加分别就是下午发出次数的2倍和 1.5 倍。单单看这个统计数字，朝头早好像机会真的大一点。原来就要从季候风那里讲起的。季候风就是海洋和陆地温差造成的大气低层气流。每年去到五、六月的时间，香港即是都会有好多源自陆地的东北季候风就变成源自热带海洋的西南季候风。西南季候风的暖湿特性，咁啊为强对流提供咗咧就有利嘅能量同埋水气嘅条件。暴雨咧属于强对流嘅天气噶，咁但系喺朝头早出现嘅触发机制啊，大家咧都仲未有一个特别大嘅共识啊。曾有研究指出啊，喺夜晚这个海洋的面同埋沿岸嘅一啲叫做暖湿嘅西南风维持喺大气。底层相对较暖，但是云顶却因为就是叫做辐射冷却而降温的吧。越夜就越冻，令到就大气底层的云顶的温差就越来越大了。所以就会增加了大气的不稳定性。这些不稳定性就会令到我们成日都是去到朝早的时候咁上下又落雨了。另外咧就系西南风喺沿岸地区汇聚嘅时间，亦都有助咧呢啲叫做暖啊湿嘅空气咧就升上去，可以咧就系加强啊对呢个强对流嘅发展噶噃。咁啊，随住呢一种嘅触发对流机制喺日间减少，沿岸地区嘅骤雨都会普遍减弱。同时啊，内陆地区啊日间升温较海洋快，高温啊就会触发对流。咁啊，亦都解释咗内陆地区嘅骤雨点解出现咧，都系喺下午嘅。其实样样嘢咧都系有得解释嘅，最紧要咧就系揾啱嗰个原因啦吓。虽然话到香港夏季嘅暴雨好多时咧都系发生喺上午，咁但系市民其他时间都唔好掉以轻心。雷雨嘅发展咧其实系好快噶，经常咧都系话嚟就嚟，话走就走。由细细个开始咧，即系都已经发现咗呢一样嘢噶啦。有阵时遇到好大雨咧，即系如果唔系连续几日嗰啲好大雨咧，其实有少少耐性，等十分钟啊，等十分钟咧，佢都会突然之间变翻细，咁

解开我哋嘅压力，令到我哋身心舒畅。咁所以今日朝头早咧就邀请到咧就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啊，注册社工嘅 Circle 圆圆，我哋又见面啦 ，Circl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各位，你做乜咁跳脱啊？今朝 吓， 头先你一个开场 梗系啦， 好跳脱、 啊，耐冇见你又挂住你啊嘛。 系啊，你终于唔使喺呢个空气中心，依家我哋都喺空气中心， 系 啊，而家可以见到面啦。 嗯，见到面就最好啦、嗯，见到面你都见到我而家咧。哇！呢排可能啲压力大啊， 好黑喎、啊，但系你都佢诶，佢即系嗰个阳光啊，阳光气息啊， 好嘢啊！原来我低咗一秒啊 ，OK， 晨早流流话我黑啊， 嗰、那个身 你都唔白 啊， 我都 OK 嘅， 一睇都知系你成日做运动，靠做运动去到增强自己快乐系嘛？今日谂住。 做运动系其中一样嘢啦，系、啦，我哋而家即系讲下倾下偈都咁开心啦。咁咧今日咧就系、要讲下咧点样去帮大家去提升快乐嘅能量啊。 诶、好紧要、 啊，因为真系我哋要储多啲弹药咧，先至可以即系、对抗逆境、对抗困难啊嘛。咁、压力嚟嘅时候，我哋都够弹药啦。 系啱啱啊。 系啊，咁点解会咁讲咧？因为咧，原来咧美国。有个心理学家咧，叫阿 Sonia， 佢咧其实都有一个研究咧，系综合咗快乐嘅研究，佢系研究快乐啊，好犀利啊！咁咧佢就提出咗有八个方法咧，系帮我哋提升快乐嘅一啲途径。 系， 咁但系今日咧， 秘笈嚟嘅， 我就想咧，即系如果啦吓，如果即系大家有留意开，即系星期四上昼咧，即系 Circle 有分享嘅过去嘅一啲片段咧、可能你都会有听过。咁咧我又今日即系又讲喺度讲嘅时候咧，我又想你又 practice 一下，去练习一下，究竟你最近又有冇做呢件事咧，而令自己快乐啦？ 使唔使攞纸同笔先？而家 你有嘅攞啦，冇、就一路听住一路谂咯，用个脑袋。 好， 好， 第一啦，就系咧，你有冇数算你嘅乐事啊？即系开心嘅嘢、因为咧，藉住呢一样嘢咧，系话俾自己听，其实你生活里边咧。都滿載住唔同一啲正面經驗， 即係提醒住自己，其實我係好快樂啊，係 有一啲樂事， 嚇、 即係你 快樂嘅事情， 係啦，快樂嘅事情係你有嘅，係、你經歷過嘅， 係 嗱，我哋又一齊 practice 一下啦。你尋日或者過去一星期啦，有冇一啲令你開心嘅嘢咧？ 有。 我拋磚引玉先，咁、我啱啱咧就呢、個禮拜啊。因为咧限聚令咧一即系又放宽之后咧，又多咗好多饭聚、食饭嘅聚会，我见好多朋友冇见过啦，即系咧一见朋友咧就系我开心嘅事啊！ 我哋都系啊， 连我嘅朋友都话见到我哋之后咧，佢嗰晚啊瞓到大天光， 是啊、 即系好开心。个人即系可能工作都有啲压力啦，因为即系面对唔同嘅嘢啦，而家疫情，咁原来咧，哇见朋友咧系真系一件乐事嚟嘅，吓同埋咧，翻工嘅时候我自己啦，喂放工啊，有人陪我翻屋企。即系我谂咧，哇呢件都系开心嘅事嘅， 日日都有噶， 有咯， 好、开心啊！ 到小白啦，小白话、你头先答得我好快， 系啊， 即系潜意识已经冲出嚟话有咁样，系咩嚟嘅咧？ 我哋呢啲有小朋友嘅咧、有阵时小朋友嘅快乐都系我哋嘅快乐嚟嘅，例如小朋友生性啦，生性意思系咩咧？佢、自己识得做功课。 系 做晒啲功课之后咧，仲同我讲就系话爸爸，你叫我嘅功课做晒，我仲做埋后边嗰两版添啊，咁样系啦。咁你唔好谂佢系咪想睇电视睇耐啲，定系想要？ 总之有个动力啦。 系啦，总之佢系做咗我预期之外嘅一啲嘢工作，令我觉得哇，真系得系开心。咁又今个礼拜又做咗好多一啲。鼓励自己嘅事情，例如系咩咧？我记得好清楚，因为我最近做紧一啲嘅 training 咧、我由呢个五月嘅23号， 系 即系都差两个星期啦。五月23号 系啊系啊， 两个星期几啦，系啦。咁、我呢段时间咧，由嗰日开始，我每一日咧点都会做运动，例如系可能系跑10K 啦，可能半马啦，可能少啲嘅， 我都好感受到啊。 可能系5K 啦，都有。咁我有阵时跑完5K 之后，发觉咧好似跑完5K， 我不如再俾自己再试下 push 自己，做多啲、令到自己更加投入呢个运动嘅生命，可以攞多啲正能量。我系咁谂嘅。于是乎咧，有阵时可能晏昼嘅时间就冇跑得好长嘅，就譬如跑5K， 夜晚咧。 都會堅持做一個 HIIT， 即係嗰啲高強度訓練咧，係啦，好簡單，其實嗰啲都係15分鐘， 但係好正嘅真係， 已經爆汗啊咁樣。咁我咧由呢個5月23號去到直至到尋日咧，我每一日的而且確咧係做得到，所以咧我去到夜晚嘅時候，有陣時候都會覺得，譬如有啲位都十點啦，大家都知道我翻到好早啦，係咪先？我都會諗啊，喂。攰啦，十点咯，你有阵时放工翻嚟又同啲小朋友战斗咁样，咁但系都同自己讲，小朋友瞓咗啦，不如趁呢个时间，一路望住个电视，又一路开住个 HIIT， 咁啊又即系一路吸收资讯，一路可以做住运动啊嘛，咁就攞15分钟出嚟，点都做一做，咁我就觉得咧，令到我每一日消耗个体能嗰、那个卡路里咧系达标，令到我觉得喂我自己都欣赏我自己 ，fit 咗系咪啊？ 身体 fit 唔 fit 我唔理，但系起码我心灵上我觉得 好满足， 满足，同埋我欣赏我自己咯。 因为咧头先小白讲咗两个层面啦，因为你嘅身份唔同啦吓，你有小朋友，即系小朋友嘅一啲成长，佢有一啲进步咧，就带俾小白就好一个好清晰啊，好明显嘅开心咯。 系啊， 咁至于翻你自己嘅时候咧，原来我哋兑现我哋自己俾自己嘅目标 承诺 都能够令到自己快乐，同埋有嗰种满足感。 嗯， 系啊，希望即系而家听住嘅朋友仔啦，都会。都数算一下你嘅乐事，又谂下寻日或者过一星期，有冇啲令你开心嘅事？ 系 好啦，跟住啦，除咗开心嘅事之外咧，你有冇乐于以爱去示人咧？系点样嘅咧？就系话无论你系随意嘅，或者你好刻意嘅去即系做一啲嘅事情啦，系帮咗人哋嘅，即系以爱去待人。 系 啦，我咧有一个问题啦，你最近。有冇一啲行善嘅事情咧？嗱，我最近咧就喺疫情之后咧，我有一日觉得自己仍然有工翻咧，有薪水啊，知道咧，又觉得如果即系现阶段有一啲人需要帮手咧，我都好希望可以同人哋分享。 呢个我都系。 系啊，咁我就买咗100个饭盒咯。 吓，哇！ 系啊，就因为我见到我好感动，就系仲有一班人咧，好有心咧。去照顾緊一啲嘅基层嘅市民，即係因为疫情呢其实好多嘢都停咗，咁但係我见到有坊间有啲机构呢佢依然去继续，因为佢哋一啲基层嘅市民佢哋嘅需要係唔会停㗎嘛，因为疫情可能更加有需要，咁我又觉得我去唔到前线，我可以捐100个饭盒，咁我就做咗呢件事啦。所以头先呢条问题呢令我记起呀，因为我做咗呢件事已经可能唔记得咗咯，咁样咯。 吓，哇！其实每一个人喺一个星期入边，或者系一个星期啦，我哋当一个嘅单位先啦。都真系可能会有好多令自己开心，或者自己做咗一啲叫做善事。 善事啊，系啊。 提升咗自己嗰个快乐嘅能力，或者系重新认识咗自己啊，肯定自己啊，鼓励到自己啊，各样嘅嘢都系令到自己更加欣赏自己，从而可以达到即系。去到快乐嗰个目标， 系啊， 哦， 唔错系嘛， 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方法。 其实好简单噶，你唔刻意咧，你上巴士啦，你让座其实都系一件善事。 系啊，系啊，你讲得啱啊。 即系自己随心，你嗰一刻，我呢一个空间，我可以做到呢一个行为，可以帮到人。 其实有时，譬如搭车咧，你唔使话因为我嗰啲譬如关我座，我就一定唔坐嘅。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有阵时，譬如有啲位咧，有得挨住嘅，见到多人上车咧。我唔好理上车嘅人系咪有老人家，有冇小朋友。总之，我觉得我自己牛高马大咧，我都让开嗰个比较舒服嘅位置，即系无论系任何一个企嗰个位置，我都觉得咪等人舒服下咯。 你会发觉呢个好内化噶，所以你嗰个善心咧，即系你点解会数算自己，又数算开心嘅事啦，又原来你好内化就其实我都可以做到一啲嘅事情咧，帮到人哋嘅。即系或者一个。一个心态啦，其实都系令到成个社会好美好。 系啊，心态呢个都好紧要嘅 point 吓。好，今日朝头早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Cycle， 拜拜。喺有阵时要减下压嘅时候，我哋而家最希望嘅系咩咧？可以去一个短嘅都得嘅，短嘅旅行。这首歌曲是罗力威《旅行娃娃》，仲有咩减压方法呢？下个星期四又继续黐住我哋职场 KOL 职场减压法啦。 你向你未

大家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之外，都仲有 Barbie 林慧喺度。 早晨啊，小白，亦都同所有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你讲声早晨啦。 系啊，朝头早一句早晨啊，好紧要啊，令到个人咧即系精精神神啊嘛，系咪？ 系啊， 个人都醒目啲啊。 特别系咧，去到星期四咧，通常翻咗三日工嘅一啲打工仔咧、 啊， 星期四就会觉得攰攰地啦，开始。 星期三就即已经有呢个感觉， 系咪啊？ 系啊，星期四翻工嘅时候咧。都是有一种啊压力大咗啊、 嗯、 但又有一种盼望喎、 啊。是啦，因为听日就星期五嘛。 星期五就星期六嘛，是不是、 嗯、 是所以职场 KOL 星期四专系我嚟讲压力，教大家减压嘛、啊、就摆喺嗰个位置有意思。 咁可能大家即系听一下我哋啲唔同嘅环节嘅啲专家教路咧，希望无论喺职场上面可以顺利啦。咁、嗯、有时咧调节自己嘅压力同埋情绪咧都好紧要嘅。 系啊，同埋咧人成日都系话咧，咪唔肯喐啊，星期四嘅时候，其实咧又未必代表一个人懒嘅、 嗯， 可能代表一个人聪明。因为我记得睇过一个咧几得意嘅，佢就系话到当一个人懒惰， 嗯， 唔肯喐，死蛇烂鳝咁嘅样， 系代表咩咧？ 可能系因为佢聪明， 点解？ 因为原来人嗰个脑咧，佢经常都要运用，即系要消耗我哋好多能量嘅。咁佢亦都系我哋占咗人体消耗能量差唔多20%。好啦，咁啲科学家就分析啦，佢就话到啦，原来当我哋人咧聪明嘅人啦。当佢个脑一用嘅时候咧，佢就消耗能量好大嘅。咁、 嗯、 人咧喺一个喺叫潜意识嘅情况底下咧，佢就会令到呢个人咧唔系好想喐其他嘅嘢、 哦， 集中咗喺个脑嗰度。咁所以平时即系悭咗啲 energy 咧，点解？因为佢懒啊嘛。 哦、 但系佢又用咗喺个脑嗰度啊嘛。咁、 嗯、 所以咧，其实有阵时见到啲人死蛇烂鳝咁样咧，就唔系好肯喐咧，就代表佢聪明。嗱，事实嗰个例如我举个例，吸尘机咁样，吸尘机几好嘅例子，因为发明吸尘机嘅人咧，我冇讲边个啦，但系发明吸尘机嘅人咧，因为点解咧？佢当初系因为懒扫地啊嘛，咁、佢就觉得喂，我真系好懒，切日日都要咁样左扫右扫，扫完又执咁样，啊，有冇一嚿嘢可以俾我碌两碌搞掂收工嘅咧？咁就系因为一个人懒，佢好想懒，于、是乎佢就会用佢嘅脑袋咧，去发明咗一件嘢出嚟、就系吸尘机咁样啦。即都唔系冇道理喎，聪明嘅人系有阵时系会有偏向懒嘅习惯，但系聪明嘅人都可以好勤力噶。 系，咁所以咧，发明嗰个自己喐嗰个吸尘机个人咧，系更聪明同埋更懒嘅。 系啊，啱啦，就系更加懒噶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人好多时都系谂住嘻嘻下起过咗个时间算嘅，系、咪？不过有工作要做嘅时候咧，当然就要奋身去做，努力去做先至得啦，系咪？咁大家翻工奋身去翻工之前咧，都要睇睇个交通情况噶。Sammy 早晨啊， 早晨啊，等我奋身同大家咧报一报交通先啦。 又好啫， 就系、是、咧，较早前咧西贡北潭路有工程啊，咁现时咧北潭路咧近住屋头呢一段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有少少挤塞啊，经过 几日噶咯呢个， 系啊，都有少少塞啊。 我听阿 Didi 讲屋头都好似听咗一段时 间。咁、另外咧飞鹅山道亦都系有工程嘅，咁啊介乎百花林路啦，至到基维尔营地呢一段都是全线封闭的。咁隧道方面都开始有车龙噶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而家龙尾就已经去到电话机楼。 嗯，我问下你咯、你有冇觉得星期四咧有一种好似又未到终点，但系咧又觉得攰攰地，好似人哋跑嗰啲马拉松咧跑到中段咧，谂紧到底会唔会缓步行一段时间嗰种感觉？ 我谂我系额外例子啊，因为咧我星期一翻到星期日噶。 哦，所以你就唔可以俾自己有呢一种松懈嘅感觉啦。 系啊系啊，日日都翻工耶。 哦，你咁勤力噶？ 诶、 我睇你外表又睇唔出喎、 你啦、我过嚟，我阵间就过嚟， 冇嘢嘅，系啦，好啦，咁你咁忙都唔阻你啦吓， 好啦，拜拜， 好啦，拜拜，咁天气方面要问下出边嘅欧，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 今日就点咧？靓唔靓啊？天 今日嘅天气几靓，都依然。不过应该就再比琴日热少少啦。咁啊，转个头，先再讲多少少详细嘅天文台方面嘅天气啦。不过。 自己嘅感受咧，就首先啲雀仔依然係好嘈嘅，趁住我而家電話旁邊好似轉緊地咁樣。係， 佢見到有靚仔行過唱歌俾你聽啊嘛，撩下你。 以前古代都係咁啦，才子側邊梗係有幾隻雀噶嘛。 係喎，你又啱喎。 多謝你哋朝頭早嘅讚美啊，令到我今日嘅心情都。格外唔同，格外唔同 要攞翻把扇撥下先，才子有個格噶嘛， 真係要吟詩作下對。不過理論上就應該嘈翻醒嗰個道嗰啲居民咧，準備要起身啦嚇，咁啊翻工啦，咁啊翻學嘅朋友咧。已經見到嗰啲寶寶車出動咗啦，咁嗰啲就已經出咗門口啦，或者上咗寶寶車，或者上咗校巴啦。咁啊，依家望上天嗰度咧，咁啊藍天白雲都係有嘅，陽光都係有嘅。不過都係啦，踏入應該係盛夏啦，依家差唔多六月中啊，咁啊亦都係基本嘢嚟嘅，即係除非就落好大雨啦。咁所以就有啊彭爺嗰啲叫做法寶啊，通常嗰啲。花椒線啊， 風扇啊，係啊係 啊，嗰啲電子線啊，插電嗰啲線啊，咁啊掛喺條頸嗰度咧，咁就可以涼浸浸一啲啦，俾你咧喺巴士站等車嘅時候咧，都可以涼少少咯。如果唔係咧，即係今日都冇乜風啊，好似都比較熱啲咁樣啦，咁啊令到大家咧難免都會熱起上嚟啦。咁但係記得朝頭早咧就唔好一朝早就飲咁多凍飲，反而咧。就應該飲啲温啲嘅嘢啦，嗱飲熱嘅嘢可能你會熱上加熱啦。不過朝頭早譬如哇，即刻整杯凍檸茶先，或者凍奶茶先，或者整杯凍啡先咁樣，咁就依據中醫嘅角度咧，就唔多好啊。首先咧朝頭早飲凍嘢對個胃唔好啦。其實我都係聽呢、這個。芭比啊嘅環節咧，就會了解到更加多。 係聽阿 Victor 講， 係啊， 係啦，經常咧都要留意中醫養生。雖然最近一集咧就小弟又不能受惠咧，因為都係講 你太太可以受惠嘅， 係啦， 你又學咗嘛？ 周期性不適啊，係啦，咁我會將嗰段聲帶咧，叫佢聽翻一次嘅關於周期啊，女士嗰、那個。咁啊，真係啊，作為男人咧，都要有時幫身邊嘅女士咧，都留意一下呢啲健康資訊啊嘛。咁啊，你又多一個話題咧，跟住身邊個太太啊，咁樣或者屋企人呢啲其他妹妹啊，咁佢可能都會覺得哇，好 sweet 喎、啊，呢、這個阿哥，哇，好 sweet 喎、啊，呢、這個老公咁樣。咁啊，有啲暖男 feel 啊嘛。咁啊，我都要多謝阿 Victor 同埋 Buffy 啊，有陣時同我講咁多呢啲咧中醫角度嘅健康小貼士。 係啊，轉頭入嚟多謝佢啦嚇。好啦， 好啊， 唔該曬阿歐啦。咁啊，詳細嘅天氣方面咧，咁啊大致天晴炎熱啊，咁啊，但係早上咧炎熱啫，都有局部地區嘅驟雨嘅。咁啊，日間時間最高啊，市區方面最高嘅氣温啊會去到32度噶，新界仲會再高一兩度添。似乎今日都幾熱啊嚇。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咁啊，展望啊未來嘅一兩日啊，大致天晴雨及酷熱噶。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氣咧。又轉壞，同埋又有驟雨啦。而家2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2%嘅。咁啊喺早上嘅時間啦，星期四有大眾咪開庭咯， 啊、 聽聽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就讲下啲法律嘅话题咯。今朝早咧，继续有大壮咪喺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近排咧，大家都不能够不提嘅国安法啦。虽然好似咧就叫做平静咗少少，但系依然咧都有好多人对呢样嘢有好多迷思嘅。 讨论不绝添，除咗大律师公会又发出啲公开嘅文件啊。咁然後跟住另一派別咧又講啊，咁嘅樣咧，都仲有好多咧喺網民啊、市民咧議論紛紛。 係 啊，不過我就咁睇啦嚇。咁、如果咧即係國家嚇、要進行呢個立法嘅程序咧，睇個勢咧都時在必行噶啦。 係 咁做呢行嘅好多時都係好實事求是噶。唔通你話拎呢樣嘢去咩國際法庭啊去爭吵咩？而且好話唔好聽，即係海牙法庭，即係好多時做咗啲決定，嗰啲極強國咧有幾多真係聽佢嗰啲音樂噶？咁如果實事求是嘅話咧，就睇翻咧，若然啊啲細節遲啲。真係落實啦，咁會係點個樣嘅呢？咁嘅樣當中又聽到啲矛盾嘅聲音喎。 點樣矛盾法呢？ 一方面呢，新民黨主席葉太呢就話唔適合呢 呢啲國安嘅嘢咧係俾呢個陪審團去做嘅，去處理嘅，因為咧就陪審員這樣那樣的原因啦，包括佢哋唔中意做啦咁嘅樣。咁好啦，咁如果唔由陪審團去審嘅，咪俾法官一個人坐喺度聽咯。但係另一方面咧，又聽到咧，即係照報道啦，郭佩凡博士咧。咁啊，就住因為最近有一宗嗰啲暴動案件咧，咁啊，區域法院咧就一個法官啦，咁啊，審官咧嚇聽曬啲證供之後，覺得咧舉證不足，咁啊釋放咗個被告。咁啊，博士又話咧，咦咁樣啊，就係警察拉人嚇，就法官就放人喎，嚇咁啊麻煩啦，陪審團又唔啱，法官又唔啱，咁即係使唔使審啊？定係邊個坐落去審咧嚇？ 呢、這個都即係大家可能都會有諗過嘅，不過而家就真係咩都未知啦。 係嗱，我哋咧好多時都要睇下啲往績嚟去預測噶嘛。即係好似嗰啲啊，睇乜嘢體育活動啊，即係馬匹啊，或者 到底邊個會今場贏咧？ 嗱，往績咧就真係好旺啦嚇，睇、血統咁睇翻咧，2003年咁上下啦。 好耐之前啦喎， 好似有段日子啊，不過葉太仲後生啊。咁當年咧就想推呢個23条嘅，咁。嗰陣時咧，就的而且確港府咧係好似喺香港立法咁嘅步驟咧，係出咗個草案嘅。咁啊攞個老花眼鏡望下，呢、這個就係國家安全括弧啊立法條文嘅條例草案啊。有中有英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ve Provisions Bill 啊。咁裏邊講乜咧？裏邊咧其實咧係對好多本地已經有嘅法例咧。就作出一啲修訂嘅，咁當中最重要嘅咧，就而家仍然我哋仲係用緊嘅刑事罪條例啦，即係香港法例第200章啦，咁啊裏邊咧，本來嘅第一部分咧，舊底大英帝國嘅時候咧，即係前朝嘅時候咧，係有一條 treason 喺度嘅，咁啊中文照譯就叛國啦，咁當其時即係2003年咧，打算修訂咧就係話 treason 就照保留。不過加多兩尾嘢落去，咁一樣咧就叫 subversion， 一樣咧叫 succession。 嚇、啊，即係咩嚟嘅咧？ 一個咧就中文照譯咧就係嚇傾覆啊同埋分裂。換言之咧嚇、即係可以犯嘅罪行咧就包括叛國啦、傾覆啦， 同埋分裂啦。 分裂冇錯啦。咁何為之叛國咧？咁樣咁、treason 咧，如果好多時啲方眾睇下就會睇到寫住 high treason 嘅，唔得 有程度分嘅， 係咯 ，high T 就知啫， 係咪關嗰、那個等級事咧？ 係咯，點解有高啲嘅咧？咁有冇 low treason 嘅咧？咁樣原來咧係簡言之，即係我都淨係簡單先明嘅啫，深入我都唔明。咁咧 high treason 咧就最主要就話咧係 disloyal， 即係不忠於呢個咧君主嗰、那個 king 或者个 sovereign 嗰个政权，咁就 high 啲嘅，咁有冇其他冇咁 high 嘅咧？有噶，原来以前咧普通平民百姓即系冇咁贵族嗰啲咧，都有得 treason 嘅。嗱，唔好误会啊，唔好以为咧啲女朋友发现啲咩嘢， 你背叛我， 系啊，黐住个男朋友嗰啲 treason， 而且咧恰巧相反，嗰阵时咧话啲男权咧真系重男轻女啊，原来个妻子咧如果杀咗个先生咧，咁呢樣咧可以告佢咧，係一個叫做 treason 咧，或者叫做 petty treason，即係普通版嘅叛國，或者背叛。咁啊，雖然話就話呢啲係 family matter 啫，唔係㗎，可以用刑啊、重刑、極刑㗎。咁呢啲咁嘅法例啊，咁大家都諗到，以今時今日咧。廢除咗噶啦，咁所以就冇啲普通嘅 treason 啦，得翻咧 high treason， high 唔 high 咧都一樣噶啦。嗱、叛國咧就一樣啦，當然就係啲人會針對就話叛國究竟係叛乜嘢咧咁樣，咁應該都係中央人民政府啦。咁中央人民政府點定義咧？嗱，以前我話睇唔到嗰度咧個定義嗰方面咧有啲文筆嘅，咁將來緊細節點寫就唔知啦。咁除咗叛國之外咧，仲有傾覆啊嘛。呢、這個就複雜啦。因為如果你話睇翻啲字眼咧，傾覆就有啲人譯做就 overflow 咧，就推翻佢啦。咁但係原來呢個覆蓋範圍咧，你咁要睇下其他國家啊，有類似嘅法律啊，或者係嗰啲文章顯示咧，你唔係真係要好似推翻國家咁揾啲軍事行動喎，你講下嘢。 啊，甚至无咧系讽刺下国家， 嗯， 啊，或者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边嘅法律嗰啲字眼睇翻咧，就系你诽谤啊， 嗯， 啊失实啊，都叫做啊逐啲讲重噶、啊。 嗯，我最谂到切实嘅一个状况就系、是，咁如果我哋啲球迷支持第二队国家队嘅队伍踢波，咁又计唔计咧？ 我就唔会做啲咁嘢嘅，我就有呢个三间牌。有翻支國旗嘅球衣，而、 哦、 家就唔敢隨便著出街。 嗯， 係不過我咧就唔會隨便觸犯法例嘅， 係、嗯、會珍而重之嘅。 係好小心，好小心。 嗯， 我就著咧係分裂行為咧，我相信有啲好明顯㗎。 嗯， 如果要鼓吹台獨啊、港獨嗰啲咧，我哋唔使睇啲細節咧， 嗯， 怕次都一定係涵蓋㗎啦。 係。 咁但係咪真係驚得咁交關呢都唔知點呢咁樣。但我睇返以前嗰個草案呢其實有啲保障㗎喎。 嗯。 佢寫住就話呢喺 9D 嗰度呢就話若干作為呢就並非煽惑啊 ,the certain action not incitement。 嗯已經講到明有啲係唔包㗎啦。 係啦咁佢就話呢如果顯示到呢啲人都做啲嘢呢係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呢在任何的措施上被誤導啊，或者犯錯誤啊，講到明犯錯誤，為了要矯正咧，係國家啦，同埋特區政府嘅管治，或者係憲制啊、法律啊、司法呢啲嘢咧，咁就唔算係犯法嘅。 嗯， 咁所以如果呢啲度落實埋有呢啲咁嘅條文啊措施咧，咁應該有一定程度嘅保障嘅。 嗯， 啊，咁每年一次。攞支蠟燭紀念嗰啲，唔知道算唔算係想矯正咧，或者提點咧，會唔會犯法咧？嗱、 嗯， 呢樣嘢咧就唔知啦。不過啱啱啊，七日前啊試過，今次咧就係、是、警方咧冇話唔反對啦。 嗯、 好啦，咁亦都好多小朋友咧，其實所謂九十後咧，未必當年當日咧係親眼睇到直播㗎。咁、 嗯、 好多人咧，其實當年係追播嘅，追住睇四月幾由胡耀邦先生咧係過身之後，一直睇到六月，甚至睇到九月嘅。咁啊，可以簡單講啦、啊，由呢個熱淚盈眶咧睇到係欲哭無淚。咁、 嗯、 但亦都見到咧國家有佢嘅進步。係啊，兩者冇話必然有關係噶，先至聲明。不過一樣嘢得意就係話嗰啲死咗嘅民眾，咁啊大家咧就要悼念。咁但系啲生勾勾嗰啲落嚟香港买嘢购物，咁你要赶佢走，即系个道理个逻辑何在咧？咁、 嗯、 即系同埋要唔要陪审团咁嘅样，有个合理嘅逻辑，大家思考先至啱噶。系、 嗯、 言多必失，就咁多佬啦。 好啦，今日讲到呢度先啦，唔该晒大壮咪。 好，唔该 ，Barbie。 晨光大学。 get down tonight， 根本想要一点。 九分嘅时间，一首音乐歌曲《Break Down》，Justin Bottle。先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联储局一连两日议息会议之后，决定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在0-0.25厘，合乎市场预期。联储局承诺将会使用所有工具支持美国经济，重申新型肺炎疫情危机短期内严重影响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公共衛生危機對中期經濟前景構成相當大的風險。聯儲局又說將會保持利率在目前水平，直至經濟經過近期事件的考驗，並且走向實現就業和通脹目標的軌道。聯儲局發表的點陣圖顯示，預計將會維持利率在目前水平，直至2022年底。比利时约雅希姆王子被西班牙当局罚款10,400欧元，折合大约92,000港元，罪名是他早前抵达西班牙之后违反强制隔离两星期的命令。根据西班牙法例，如果他在15日之内交罚款，罚金可以减半。约亚希姆上个月底从比利时前往马德里，期间违反强制隔离令，先后出席两个私人聚会。约亚希姆已经就事件公开致歉，表示会承担后果，他目前在西班牙接受检疫隔离。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说，欧盟对蓄意反华和违背科学的真正虚假信息不闻不问，敦促欧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以科学和理性处理相关问题。欧盟早前公布打击虚假信息的文件，指中国参与虚假信息宣传，扩大自身影响力。中方發言人說，中方一貫反對製造和傳播虛假信息，強調中方是虛假信息的受害者，又指新型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國付出巨大代價，有力扭轉疫情局勢，維護人民生命安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但系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转坏同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较早前啊，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车多，咁就系呈祥道啦，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已经清理好啦。咁暂时只系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一段就挤塞，另外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德望学校一段亦都系塞，龙尾就排翻去飞鹅山道。在新界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

啊，接住落嚟呢一个嘅体坛新闻啊，究竟会唔会系咁样啦、啊？喂，话说咧， 啊，不过提翻拜仁慕尼克咧，咁啊喺呢一个决赛对呢一个利华古信啊， 系啦，对利华古信啦，咁机会都系有喺度嘅。其实 系啊，我啊想利华古信赢。如果你问我嘅话， 唔系啊， 坐强赴弱， 因为琴晚， 但我都系觉得拜仁会赢。 其实琴晚两点几，我爬咗起身睇咗场拜仁，唔系好瞓得着咧，跟住就睇咗拜仁 股票啊你。 睇下美股啦，乜都睇下啦，咁、哦、顺便又睇下拜仁啦。喂，拜仁全场都系咁攻喎，同埋拜仁都唔系呼添上阵呢、嗯、都揿住法兰克福嚟砌呢，而且系佢即系轻描淡写咁样就已经传咗入去中心嘅叫做禁区范围嘅地带呢，你就觉得哇好夸张。 系啊， 即系拜仁就系咁㗎啦。 班霸就系班霸。 唔上力嘅时候呢，你就觉得呢哇好似一队废队咁样。 嗯。 佢稍微认真少少踢呢，哇，跟住 真系王者啊。 根本上系啊，根本上成个德甲冇一队够去踢咁样，真系好鬼过分嘅。咁呢个亦都系拜仁 fans 喜欢佢哋嘅地方啦。咁但系喂，欧联究竟系咪好似我哋諗咁样真系啊可以重开呢，或者八月继续再踢埋落去呢咁样。其实呢欧洲足协方面呢到呢一刻为止呢都存在住好多变数嘅。因为话说呢有传就系将八强啦同埋四强嘅赛事呢就改为单回合制，一场定生死啦。咁就可以好快咁样喺一两个星期之内呢就决定呢究竟边一队系欧联嘅冠军啦、嗯。但系呢其实啦之前话諗住喺土耳其嗰度踢㗎嘛。咁、啊、但系呢土耳其呢早前疫情大爆发喎。咁啊，唔少足球员咧都感染咗咧呢个新冠肺炎啊！ 哎、 究竟可唔可以喺八月咧如期进行决赛咧？仍然啊有好大嘅变数咁样。 你个 谜啊！系啦，因为如果唔喺土耳其踢，咁喺边度踢咧？因为之前讲过啦，土耳其最大嘅优势系咩咧？ 出晒局啊嘛，啲人 系啦，冇一队土耳其嘅球队可以，即系冇主场之利啦。咁即系大家喺一个中立场或者好公平、公开、公正咁样踢啦，咁样 过嚟亚洲踢啊，不如。 咁又难啲，因为作为欧联好难又过到嚟亚洲踢，同埋 冇办法，咁我哋冇中立地方。 但系讲真啦，亚洲有啲地区其实疫情都反复啦，咁样即系香港就比较平稳啲啦，喺疫情方面咁样，咁希望继续 keep 住到气啦，咁大家继续注重个人卫生啦，咁但系其他欧洲啊、美国等地咧，继续疫情都系相当严重噶嘛，咁所以咧，马体会嘅会长咧即刻出嚟讲嘢啦，佢话喂，既然咧欧联有机会唔重启啦，即系唔重开嘅话咧，仍然有方法揾到冠军、 哦。 知唔知个方法系咩啊？ 又系嗰啲咩参照基数计嗰啲啊？ 啊，唔系啊，直情系再搞笑啲啦，或者再荒诞啲，就是、因为咧马体会咧今季欧联咧十六强咧赢咗卫冕嘅利物浦啊，咁啊两回合咧红军要输咧4-2啦，咁咧呢个马体会嘅会长竟然话咧如果边一队赢咗卫冕冠军嗰队，嗰队就系欧联冠军，然之马体会就系欧联冠军嚟噶啦， 佢真系讲笑咁讲啊！ 系啊，咁真系 佢嗰个都傻噶。 佢哋嘅会长咧，真系为咗赢啊，无所不用其极啊，不择手段咁样想得到呢个欧联嘅冠军啦、啊，咁样。咁但系，万一欧联真系有乜嘢咧，哇！要用呢四个字，三长两短嘅话咧、哎，就肯定咧就唔会用啲咁儿戏嘅方法咧去決定冠軍嘅，係啦，大家又唔好咁認真，嗯、但係都幾有趣嘅。有陣時未睇到歐聯嘅時候，指聞樓梯響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球圈中人咧，都會有喺各個方面咧指指點點啊，或者咧有更加多呢啲花邊嘅消息。其實講真啦，大家都想睇波嘅， 係啊。 咁就算你話單循環、單回合、雙回合咁樣，都起碼有場波睇啊。 嗯， 如果你話喂好似法甲咁樣，喂冇啊！依家边个赢先，或者你计直情欧联，喂边个入波最多佢就做冠军啦、啊、咁样，咁其实都唔系好公平。 唔系啊，你就算将佢变咗做当而家现有嘅队伍、嗯、一齐嚟个抽签，整个淘汰赛咁样。都是一件事啊，是不是、 啊、即都要有心啊，同埋入面都牵涉咁多利益呢，就唔可以咁儿戏嘅。有好多赞助商啊、转播权啊、球员啊、球会啊等等门票嘅收益啊，全部呢都要计算在内嘅。 咁啊， 究竟最后件事点去发展呢，就要留待。 球迷啊已经俾晒钱呢去睇波㗎啦，咁但啲钱又唔知道有冇得 refund。咁佢哋又冇理由唔搞㗎嘛，咪先。 当然你一定会话喂回水啦，咁样。好啦，回水。 咁又真係踢唔踢呢？水就回咗啦。咁波踢唔踢呢？咁赞助商又有冇得回水呢？咁样咁已经呢有好多嘅赞助商呢缩减啊，即係同啲球会讲话，喂嗱，我同你签嗰份合约呢就签一年嘅，咁啊你而家踢唔足一年喎，咁基于合约精神係咪都可以打个折先，或者调返转头就係係咪应该唔俾足先，咁啊赞助商今次个嗰、那个叫做位置又攞得几好㗎喎，咁样好多球队呢都 A 都冇得 A 呀，真係因为呢一件事。 其实呢个情况呢就好似东京奥运咁样。你东京奥运原本係2020年即今年㗎嘛。咁你合约都係寫2020年㗎嘛。咁大家寫落去嘅时候即係大家当初喺度寫个合约喂喂喂嘅，咁就喂但2020啦。 咁通常签约呢就係个名簽字啦，下面咧就有個日期嘅，係 啦，跟住可能去到奧運完結呢個合約咧就失效啦，咁樣， 係， 咁你 delay 喎，一年喎，係 啊， 咁你嗱，我原本泵咗水俾你嘅，咁你而家搞啲又唔搞啲，咁我繼唔繼續泵水俾你， 係啦， 定還是你會俾翻我咧？咁因為都有啲贊助商佢打退堂鼓啦，已經 係啊，諗住喂再搞都冇咁盛大啦，或者再搞個模式都可能唔係咁樣啦。咁啊，呢個又要商業嘅考量就唔係我哋喺度兩三句就可以講得到啦。 就算即係出年即係2021年再搞翻呢一個叫2020東京奧運， 係 都係一個花咗嘅玻璃啦。 係啊，所以都其實都幾煩下嘅。咁但係有啲球員咧都有啲傷患纏身咧，佢哋可能咧煩上加煩。講緊咧就係網球方面嘅一個消息啦。瑞士天王啊，費達拿咧咁啊，琴日喺社交嘅媒體就宣布啦，因為咧之前啊嘅膝部受傷啦，康復嘅進度咧麻麻地，咁啊決定咧成年啊2020年咧都啊唔會再翻網球場啦，即係意味住咧之後有機會搞嘅美國網球公開賽咧，費達拿費天王咧都唔會上陣啦。咁啊，佢係咁樣講嘅。幾個星期之前咧，我喺初期啊。叫做復康嘅階段咧，就遭受挫折啊，必須咧接受咧一次額外嘅治療同埋一個小型嘅手術咁樣啦。咁啊，費達拿咧喺社交網站表示咧，現年38歲嘅佢咧喺2月份咧完成咗一個手術噶啦，但係咧教練咧就接受訪問就話：哎呀，康復進度不似預期咁樣，所以咧就要等到咧自己嘅狀態 100% 啊，回復翻水準啊，先出翻去球場咯。咁又真係嘅，始終年事都已高啦，38歲。如果你唔完整咁樣康復咧，你好翻少少就即刻衝翻落去球場咧，到時再有啲傷患咧，咁就恨錯難堪 啦。咁就麻煩啦。不過對於費達拿嚟講咧，你問我本人啦，我覺得對佢嚟講係一個好事嚟，因為佢可以藉住呢個咁長嘅時間咧，好地休息。原本佢諗住係七月份嘅時候係，佢諗住攞奧運金牌噶嘛， 係啦，諗住又再打噶嘛。 咁佢初頭都諗住幾辛苦都捱埋佢啦。咁你知佢係諗退休噶啦，係咪先？咁而家個奧運遲一年啦。咁佢不如索性2020年佢咪同大家講，不如我今年我唔玩㗎啦，我擺明休息㗎啦，都話俾大家聽，其實佢擺明係要攞個奧運金牌㗎啦。 係，咁目標好明確啦，咁期待2021年呢，無論係奧運啦，以至網球場上面呢，繼續見到費達拿呢左撲右抽擊咁樣呢，咁亦都係網球迷嘅一個福氣嚟㗎嘛。 係啊，最緊要呢就係東京奧運搞得成。 係啊，咁就有得攞金牌啦。如果唔係 你休息一年，個奧運冇咗都冇用啊。咁另外都睇埋咧，就係美國方面啦 ，NBA 啦，咁而家亦都話到啦，咁喺呢一個嘅 NBA 嘅賽事入邊啦，今季15-50喺呢一個嘅叫做 NBA 今年成績最差嘅勇士啊，咁亦都咧就係無緣呢個季後賽啦，咁亦都咧不喺呢個叫做復賽計劃嘅22隊之列啊，咁換言之嚟講咧，即係勇士佢哋今年可以收工噶咯，成班球員嚇， 係 啊，真係噶啦，咁可以輕鬆休息一下啦，我估大家系啊，咁 打得差啊，今年冇办法啦，系咪 啊？始终有啲球员有伤患啦，都系嘅。其实未必系战术嘅问题啦，以至系佢哋唔够努力啦。好多时候都系球员咧敌不过伤患啦。咁亦都有为人诟病嘅地方嘅，就系、是、究竟个进攻板斧系咪开始有啲滑牙咧？亦都令到其他嘅球队或者教练咧已经洞悉到，喂，勇士你呢一种嘅小球打法，其实好容易可以破得到㗎喎，咁樣。咁當然啦，我哋依家仲讨论緊 NBA 嘅戰術呢，其實真係言之尚早啦。我自己真係 我人生未試過有咁耐時間未睇過 NBA 嘅，所以我用咗一個咧鴕鳥嘅政策去面對 NBA， 我全部信息都唔睇咯， 係 即係關於 NBA 嘅消息我都唔睇，因為咧我諗住佢開翻波嘅時候先睇翻，因為依家其實真係好傷心嘅，如果你真係中意打波嘅話咧。佢真係有排搞喎、啊，你 feel 到同埋美國日日嘅嗰個確診數字咧，佢都係千幾咁樣係咁爆上去咧。 係啊， 係 啊， 咁其實你要搞都好難嘅，尤其是就算你肯去開翻波啦，啲球員都未必肯打啦。嗰啲球員啲身價又咁高，而且你足球場都話一個叫做 outdoor area， 咁你打籃球一定要係室內打噶嘛。 嗯， 咁入邊嘅叫做接觸又會再多啲，究竟件事會點去發展呢？我就真係不太樂觀啊。 係啦，不過 NBA 嘅總裁咧，其實都提出咗啲叫做復賽嘅方案，亦都獲得通過噶啦。話到22隊啊嚇，咁啊會下個月31日開始咧。亦都係同呢間公司啊，迪士尼公司 ESPN 嘅綜合運動員咧，咁啊嗰度有一個叫做閉門作賽嘅，同樣都係屬於迪士尼樂園嘅 ESPN 體育中心啦，亦都會進行埋美職回歸杯。咁啊，由於受到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影響啦，咁啊進行咗兩個星期嘅美職聯咧，其實喺2月29日就已經咧就係暫停咗噶啦嚇。咁啊美職聯咧亦都係宣布啊，咁啊球季將會以全新嘅形式咧重啟。哇！即係之前嗰啲玩法咧，大家抌咗佢啦。26支嘅球隊就會聚集喺佛罗里达州嘅呢个运动嘅体育中心嗰度咧，就进行呢个叫做美职回归杯。咁啊，所有球队将会分成6组，咁啊，东西岸各3组。咁啊，小组头2名嘅4支最好嘅第3名就会晋身16强嘅淘汰赛。咁啊，决赛就喺8月11日上演。所以今年咧都几特别，啲玩法咧好多球类都唔同晒。 系啊，好崭新啊吓！ 系啦， 大家 都好崭新啊！所有嘅球员咧，维威卫啊，去咗呢个乐园嗰度。都唔知道最后边个系赢家啦， 老鼠咯，同埋鸭鸭咯，系啊。 運動員，美國那邊嗰啲咧都圍曬喺個樂園嗰個體育中心附近啊，隨時咧就係、是、等待出擊啦嚇。Sia 嘅作品 Together， 出邊室外温度29度，相對濕度81%啊。 晨光第一線，國際新視野。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嗱，疫情期間啦，頭先你都講緊啦，對啲運動賽事咧都會有唔同嘅影響啦。咁亦都對好多人嘅生活習慣都有好多影響。 嗯。 例如咧，聽到好多人都會話叫多咗好多外賣嘅情況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嗯哼，其实我哋自己啲同事都系㗎，少咗出去食饭啦，就多数呢就好多时一齐集体叫外卖喺公司咁样一齐食啦。 系，我就算外卖呢，因为我住得远啊，咁佢未必送到嚟我屋企嘅时候呢，我都会即系嗌外卖，然后我出去攞咁样囉。 嗯，啱嘅啱嘅。咁其实呢亦都有好多人呢都会对于嗰啲外卖员呢即系好感谢佢哋啦，因为疫情期间呢、即系佢哋都要四围走啦，频频扑扑咁样去送外卖。同埋呢之前都睇过有啲外卖员其实都几难。难做嘅，因为尤其是系啲新手嘅外卖员啦、可能系因为而家经济不景气咧，而即系要变成做呢个外卖员、 我都见好多运动员咧，即系自己暗瓦底，其实都系做外卖员咁样啊。 因为呢个比较容易入行啦，亦都话冇时限，又唔使话接受啲好专业嘅训练，先至要可以做到呢个行业。 你抢到单，你咪做咯咁样。 系啊，咁所以即系分秒必争嘅。咁啊，于是乎咧，有好多人咧都会好感谢呢啲嘅外卖员嘅，因为咧其实。他们真有时遇到那些路面的情况啊，或者遇到外面的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呢，人人都不想出街，就要靠他们了。不过呢就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呢就好像这一位的女士这样呢，用一个这么特别的方法呢就去多谢外卖员。 有几特别啊， 他是犀利了，他呢就叫了外卖就在屋企等了。不过呢他真的他就自己说他是想着真的为了多谢他的。佢就連續兩個月，每一日都係半裸，即係唔著衫， 唔著上身衫， 係啦，喺屋企就係咧開門去接個外賣員， 嚇、 佢就希望咧令到個外賣員一開門見到佢咧。就可以大饱眼福。 喂，如果我系个外卖员，见到佢嘅话， 我会闩门， 我会闩门同埋走咯。哇，咩事啊？我好惊、 啊， 一阵间一个唔觉意，你告我非礼又 一来咧，二来我惊你捉我入去，唔知做乜嘢。 咪系咯， 即系我觉得无论系男士或者系女士嘅外卖员，见到女士。半裸上身咁样去迎接你嘅外卖咧，我觉得系惊多啲嘅。 唔好谂住有仇啊！呢啲 系啦，嗱咁，但系呢个女士咧就声称系想佢哋大饱眼福，并且咧嗱，佢自己话吓，佢话唔少外卖员咧见到佢咧都系笑逐颜开嘅。嗱咁呢个唔知啊，呢个佢自己觉得啦。 佢自己讲嘅， 呢个无从稽考。咁佢就话啦，佢原来咧喺呢一段期间，因为佢连续两个月每日都做嘛。佢就有拍低一啲短片咧去記錄嘅。 咁唔通佢喺屋企天體咁樣㗎？ 唉，我唔知啊。佢呢度冇講佢本身嘅個人生活習慣。不過佢就講話，其實佢係為咗想多謝佢哋，咁、所以先做呢件事嘅。 佢俾多少啲 tips 咪仲實際？ 我都係咁話。 如果你問我嘅話， 即係有時如果生意唔好啊，或者經濟不景氣嘅時候，係 咯， 我寧願你俾多份錢我好過。 係啦，即係我送你一張單，但係你俾兩張單嘅價錢我，我啊真係笑到騎騎聲啊！到時 係啊係啊，雖然可能多一張單嘅價錢都唔系话好多钱 啦，冇错。 但系起码嗰一个用金钱去，即系始终系大家叫生意噶交易啊嘛，就好过你无啦啦咁样半裸开门去迎接我送外卖俾你咯。 我见到佢咁样。 咁而咧佢自己咧就话啦，将呢啲短片咧就摆咗上网啦。嗱，好多人咧都同我同阿小白嘅谂法系好相似嘅、就觉得呢个做法系非常之奇怪啦。 唔好害人啦，人哋送外卖都可能有老婆仔女噶。 同埋咧就见到佢咧，因为每一次。嗰条片咧都系影住佢，诶，即系佢都几广角咁样影嘅，影晒成间屋咁样啦。咁每次见到佢收货嘅时候咧，都系坚持住赤裸上身。咁、但系喺呢一个嘅镜头下拍摄咧，其实咧系见到啲外卖员咧系吓一吓，即系有啲个情况，有啲咧即系有部分咧都会有部分嘅吓、就系觉得佢哋咧个表情咧就系高兴嘅。咁、但系亦都有人咧系尴尬到 闩门，有冇什么闩门？ 冇，佢好专业，嗰啲外卖员好专业咁样轻轻放低个外卖喺门口。 然后咧就马上离开啦。嗱、 哦， 你要记住呢样嘢，系放低外卖门口，马上离开，系冇收到钱噶。 哦，咁可能嗰张单本身都已经喺透过网络收咗钱 啦。我唔知道啦。咁但系咧就即系的而且确有人会选择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去做呢件事咯。嗱、 啊， 呢、这、一个女人咧其实就系23岁嘅俄罗斯演员嚟噶。咁啊，佢自己咧即系社交平台都有相当之多人嘅 like 嘅。咁啊，而且即系都算系网络界比较多人啦。 佢成功咧，而家都见报啦，国际新闻添啊。 系啊，咁不过咧，即系见佢咁样做呢个做法咧，就你可以话佢好大胆啦吓，又或者系可能都几前卫啦。不过咧，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咧，我就觉得即系真系会唔会用其他方法去多谢佢啊？哪怕系真系实质咁讲一句多谢咯。 系啊， 唔该晒。 你用啲开心啲嘅笑容同人讲多谢，都已经系好好啦，系咪？唔使咁样啊！我觉得 呢个又夸张咗少少啊！ 我 觉 得惊多过兴奋同开心咯，系咪？ 新进展。利尼克今个月初在国会参众两院共3个委员会作证，供前内容流出。利尼克说，在他被解除职务之前，国务院阻挠他调查行政机关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理由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总值80亿美元军备的决定，又说国务卿蓬佩奥当日拒绝坐低接受他查问。利尼克在公示中又说，国务院一名官员曾经向他指出他没有权限调查这宗军售决定，但他认为根据法例有关调查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蓬佩奥回应的时候形容利尼克是一名差劣的演员，强调对方被解雇并非遭受政治报复，又说当年容许利尼克自行决定担任国务院监察长的时间长短是一个错误。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01，瑞士法郎0.944，加元1.342，人民币7.062，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2849点，跌2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49美元，卖出1737.5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中部带嚟唔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转坏同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beautiful Sunday 玩得好认真。 我叫 Amy， 我是印尼人，我夏天最喜欢喝椰清水，因为喝完很凉爽，还有啲肉吃下去会好滑好好味。 想知道印尼朋友怎样投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 Barbie Shinsa 师培的 Beautiful Sunday。 Saturday Game On！ 哇，究竟呢个箱入边摆咗件咩物件入去嘅？ 几时用嘅？ 好少见，特登攞去家用嘅。 即系喺屋企先用啦。 喺屋企先会比较用得多嘅。 喺床上面用嘅。 你可以嘅，可以俾啲声大家听下先。 好啊。男仔用喎、 啊，呢啲通常女仔用。 喂，出唔出得街噶？ 你谂咗去边啊？究竟入边系咩？ 咁你就要听上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魔力的神师培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荒谬主义作家卡缪写过个希腊神话，讲述西西弗斯受到诸神的惩罚，要不断推块巨石上山。上到山顶，巨石又会碌翻落山脚。佢每日都要重复呢一种工作，直到永恒。 但系有一日，佢竟然感觉到自己系快乐嘅。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从卡缪嘅作品畅谈佢嘅哲学人生。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继续我哋呢一个嘅节目，呢度係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时间都嚟到早上嘅差唔多八点搭二个字啦吓，今日係星期四啊，六月十一号啊，咁啊直播室呢除咗有我呢把声音多咗嘅。系啦，多余咗嘅，系我系彭仔程振鹏。咁另外咧有两位咧，正话都已经咧亮过声为大家服务嘅，有 Barbie 林慧， 早晨啊， 系啦，亦都有阿 O 嘅。 早晨，彭爷，彭爷把声梗系唔多余啦，我哋要睇埋通胜噶嘛，仲要 系多鬼余， 唔够胆讲，唔够胆讲啊， 系啊，呢一个嘅今天咧其实系好好记嘅日子嚟嘅吓，六月十一号，不过星期四嘅，今天咧喺农历方面咧就要睇下究竟咧今日咧呢一个嘅是啊，闰四月二十啊，如果冇记错吓，今天是啦，闰四月二十咧，原来都适宜话咧做下祭祀啊、沐浴啊、理发，但系佢系写发财嘅发，唔知呢个唔系古字咧，嫁娶啦。作造啦咁樣嘅，咁至於有啲咩唔係咁適宜咁啊，咁就話呢個齋照啊、打照嗰個字話，出行啦、治病啦咁樣，咁大家可以得個參考咁啦嚇。哇！今日嘅天氣咧好熱， 係啊， 我覺得自己真係傻啊， 仲係著多咗一件係嘛？ 我著咗一件。好厚嘅恤衫， 我而家望上去个质地都唔算太厚喎、啊，芭比、啊， 以为系一种咧薄嗰啲以前叫的确凉， 系咯个样似系啊， 你哋知咩？的确， 知 点解你会知嘅？咁细 个都有听呢个名嘅， 同埋细个科学社会书有教噶， 有教报料噶， 纺织城市嚟噶嘛？旧时系 有介绍呢只料啊， 系 啊，香港最劲抽系产。即系生产的确良嘅衣服噶，系啊， 我嗰阵时即系小学翻学嘅时候咧，就先学识呢一样布料嘅啫。咁我以为而家冇人识噶啦，原来啲咁老土嘅名字都有人记得噶。 记得啊！ 我以为自己着咗件的确良啊，点知的确热啊！ 咁啊，但系除咗 成个背脊湿晒热到， 除咗的确热，今日要搽防晒啦，应该都几劲下今日个太阳 系 咪？ 今 日咧嗱，讲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咯。咁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啦。 不过早上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嘅，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咁、哦、新界仲要再高一两度，咁、嗯、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天气就会转坏同埋有骤雨啦。 啊，好少用个转坏 系咯，转坏唔知坏成点， 系何为坏咧吓？咁留意住周末周日嘅天气状况啦。咁、嗯、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啦，相对湿度咧8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介乎1至2，咁啊水平都系属于低嘅。咁啊紫外线指数方面咧，这个强度系低嘅，咁啊个指数咧系1。咁啊至于呢一啲天气方面嘅指数咧，讲得俾大家听好清楚啦，系、嗯、嘛？咁啊但系咧喺呢一个嘅财经方面嘅指数咧，大家有时睇咗咧都。未必咁懂得掌握嘅，咁啊，当然要揾埋我哋嘅财金达人一齐去分享分析啦。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好阿欧， 系早晨彭爷啊！今日我哋一齐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啊，彭仔爷爷，我都跟佢哋叫啦， 乖啊，乖啊， 好，大家好，晨光啊，听众你哋好， 系咁， 真系乖巧啦， 系啦，咁啊，今次我哋搞下 guess 先，咁啊，国际大鳄咧，巴斯唔系光年，咁啊，净系巴斯就趁乱啊搞局，高调咁样畅谈港元咁样，但系咧睇翻佢嘅往绩咧，都唔系次次中噶，佢之前都赌输咗 yen 同埋赌输咗人民币噶，咁啊，今次有冇机会都？搞到港元令到呢、以致成个大市都会波动啲，定还是係都 咁样小心喎、 啊、唔使驚呢，咁样交俾 Dicky 帮你分析一下啦。 嗯，哇，一起身就问我个咁深嘅问题啊，真係政司司长答过喎呢啲係咪。 费事又问你联储局嘅唔加息嗰啲。 係啊，嗰啲 呢啲 合乎市情预期嗰啲 係啦。贴身好多，大家都好关心嘅。即係我諗呢段时间即係當所謂嘅中美貿易戰即係打到嚟個戰場去到香港咧，咁、當然咧香港政府官員一定同大家派曬定心丸嘅、打曬定心針咁樣嘅。如果有得打嘅話，咁啊就覺得哦，即係個聯繫匯率係牢不可破啦。咁香港又有龐大外匯儲備啦，等等啦，下山300字咁樣啦。嗱，當然啲大鱷咧佢就冇嘢嘅，即係都係揾食嘅啫，甚至乎揾唔到食都起碼。贏下風頭啊，知名度啊咁樣囉。咁嗱，我又唔想特別評論呢位仁兄，但係呢位仁兄嘅言論唔係第一次㗎啦。咁亦都過去一直以嚟個港匯聯繫匯率啊，唔止相安無事啊，直情係強方保證嗰隻添。咁當然你話而家呢一刻有冇可能有任何改變呢？即係從嗰個運作上高呢，理論上就冇嘅，因為運作上高呢就係好被動地即係講緊港府下外匯儲備基金有龐大嘅資產，咁佢就可以動用呢一啲嘅儲備，即係當個港元即係譬如話要升值去到775嘅時候呢，咁佢就會將港元沽出下、就係咁樣。咁但係調返轉，當個港匯跌到785呢，佢又會出嚟接，咁因為佢後面有好多錢啊嘛，咁即係好似我哋細個睇嗰啲賭神電影咁囉，係咪先？有幾張瑞士銀行本票，但係你幾多千萬咁樣啦。咁但係你話美國係咪真係有冇可能搞局呢？咁又唔係冇可能嘅，即係佢仲有其他啲嘢，譬如話又係嗰啲即係講咗好耐㗎啦，咩92年啊，咩嗰啲美國香港關係法啊，咩獨立關稅區地位啊，即係呢啲咁樣。當呢啲嘢出現變化的時候呢，可能咧就會影響市場嘅氣氛，咁亦都導致到個港匯可能會有所波動，甚至乎轉弱。咁呢個係絕對唔出奇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即係作為我哋散户，咁有啲人就話：，唔好啦，我咧就按曬啲嘢佢啦，即係盡地一煲啦，全部咧攞曬港紙搶曬美金，我覺得太激動 了。係， 真係咁係唔應該嘅。 但係前排真係有啲朋友攞喺銀行排隊嗰度搶美金， 係睇錢出嚟咁。咁跟住即係可能找卡數，跟住又冇錢找咁。咁嗱，我唔係講笑同搞爛嘅，我只不過係想認真講。如果你話我哋作為一個譬如香港嘅即係生活嘅朋友，你揾緊係港幣，你話你要 所謂的 diversify 啦，分散就係投資組合嘅風險。咁呢個我絕對覺得啱嘅，因為好多香港嘅散户都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哋嘅資產咧，就太過集中係港元嘅資產不特止，亦都仲係只係得港元嘅股票嘅，其他啲嘢都冇嘅。 你好似講緊我咁嘅。 唔係，其實 就係講你咯，誒嘢 太好典型啊！我真係 係啦，但係好典型嘅香港人嚟㗎，大家冇錯㗎，只不過係習慣咗哦。咁我存錢就港紙咯，咁我買投資啊，有啲錢剩喎，有儲蓄喎，買港股咯，咁樣又唔會去到好遠買其他啲股票嘅。咁大部分人都係咁。咁所以如果你話要分散呢一個風險，譬如話有一啲美元嘅資產啊，投資啲外幣啊、股票啊、咁債券，我覺得係一個好應該要做嘅分散投資組合風險嘅一個舉動。咁你話最簡單點啊？咁咪強積金咯。譬如話舉個例啦， 係 譬如我有港股咁，咁我過去呢段時間亦都因為我睇好美股啦，我都同大家講過噶啦，我個 MPF 就全部都是美股嚟嘅咁樣，咁當然呢段時間升得好過港股啦。咁但係你話除咗呢啲之外咧，咁其實其他啲產品，譬如話 有啲可能產品啊， 係啦，保險產品有啲都係同美元掛鈎嘅。咁你話啊，咁我直接用一啲即係方法，可能係即係折扣經紀行，我買啲美股啦。呢排美股升得咁好，咁當然你要睇下個風險啦。即係 Nasdaq 都1000点啦。 係啊， 我都講咗個千字添，即係講錯咗啦，記得太早身。 誇張 1000点喎，收市企穩10000点喎。即係雖然個美股琴晚都個別發展，都好誇張咁，所以即係大家要忘記，唔好忘記，即係。忘記和記，唔好忘記嘅咩咧？就係咧分散投資風險雖好，但要記住嘅咧就係唔係話分散咗風險就一定冇風險咯。 理解， 正话阿 Dicky 提到嗰只歌嚟噶吓， 系啊， 关事。好，咁啊，以股论股啦，因为呢排咧都有一啲嘅新股好触动啊吓，譬如呢、這个网易咧，今日就会喺香港首日挂牌啦，咁另外咧，亦都系今天乜嘢咧，就系京东咧就今日咧截飞啦，呢一只嘅认购新股嘅话咁啊呢啲嘅新股咧，当佢即系正式挂牌之后咧，咁嗰啲嘅股价啦，即刻就会见到啊，俾大家睇到啦。咁有啲朋友咧就抱两种，可能多过两种嘅情况咧，就一种就会系一见到咧，有少少斩获，即刻放晒佢，第一日就放晒佢， 赚餐茶钱啊，俗称 就系咁样啦。 好多散户都系咁啊，吓 系咪啊？另外一种就系相反咁样啦，吓 长期持有啦，可能咁啊。Dicky 点睇啊？ 呢 两只股份？ 哇！嗱，首先即係都係好大嘅消息啦，中概股回歸嘅熱潮咧，我諗都鋭不可擋啦，因為美國嗰邊又加強監管，咁我哋都好歡迎佢哋嚟到香港上市，咁亦都令到香港嘅股市好好啊，即係話令到我哋會更加多咧呢一啲新經濟嘅股份，咁呢個係非常之咁好，因為喺過去講嚟講去，恆指啊仲係得住騰訊，咁啊真係唔得啦。好啦，策略點樣呢？网易好劲，嗱，超额认购差唔多成360倍，咁而如果以计埋佢寻日咧喺美股都高收，有升咗3.77%，其实亦都挨住佢嘅历史高位，咁咧。如果比香港個招股價咧，我諗都會有機會香港今日即係上市都會高開6%到啦。全日升幅咧，我個人就預測咧會少過10%嘅。咁但係咧都繼續會可能有啲炒作，因為譬如話今日第一日都會有啲衍生工具買賣啦。咁如果你話佢哋受歡迎啊，咁被動對沖活動亦都會進一步令到股價火上加油。不過咧，始終要明白就係第一，網易喺迎接香港嘅呢一個突如其來啊，因為最初唔係講佢先嘅，最初講京東先嘅呢一個所謂第二上市咧，佢個股價咧其實喺美國升咗好多好多。似边只咧？似阿里，即系话佢哋升住嚟等你香港开市同埋香港上市嘅。咁所以咧，唔好忘记，其实佢都可能喺高位会有啲反复嘅。即系话而家已经系人哋嘅历史新高，佢上咗20年噶啦。喺美国，我第一次买系讲紧我大学毕业系20年前买呢只股份嘅。咁所以咧，唔好幻想佢会系好似美团嗰只咁，哇，如任何人之地升你一两倍咁，嗱，真系冇可能嘅，因为佢好大只。美國上市股份，咁京東值得抽，咁當然佢講做生意真係好大啦嚇，呢、一個即係電子商貿，佢差唔多係最領先㗎啦喺內地。咁但係咧，我都會又提下咯，一樣嘅情況啦，同埋亦都係呢幾隻，包括阿里在內嚇，京東、網易。北水唔买得住嘅，因为佢哋系第二上市嘅，咁所以就算恒指入得咧，可能都系唔会系第一批，可能系第二批，即系话第一批一定系 北水買得嗰啲先，咁樣令到個股價冇咁波動啊嘛，同埋即係內地投資者都參與到，咁所以就值得抽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有孖展抽，跟住又唔係分得好多，又要俾利息，咁好難講啦。因為而家咧京東嗰個價咧，其實就即係美股嘅收市價同香港個價差唔多啫。咁就即係未必話有好多水位囉，第一日即係我估計呢京東第一日嘅水位可能比網易仲會少多啲，咁你就長揸啦，因為即係你講一年後我覺得佢哋即係都會有機會入曬恆指成分股，有 5% 佔比嘅，咁但係係長遠少少囉。 咁喂 Dickie 再問多少少啦，嗱網易呢就唔係個個都有分到一人一手啦，咁個中籤率都唔算好高，咁有啲散股民呢都覺得喂有潛質喎，有歷史背景喎，咁樣喂想沾下手咁樣，譬如今日即日咁樣有冇興趣即係、就是、買返少少啊， 即係買二手啊， 係啦買二手，網易嘛，係咪喂得唔得啊，諗唔諗得過啊， 我都忍下手啦，因為我都講啦，佢$200送啲美金一路升到$400+，咁同埋而家呢一個價其實都反映咗佢第一季業績，即係當然佢真係都係成我都講嘅比喻，就係佢係唯一就係真係可以同騰訊去爭一日之長短嘅手機遊戲嘅領域裏面，咁但係都係嗰句佢升咗好多，咁我會覺得如果比招股價仲要高你再去追呢，我就覺得嗰個短線水位唔係好大囉。如果你話哇高開咗6-7% 之後你再玩一啲睇好嘅衍生工具，咁就仲高風險。因為如果你話講即係避到認股證咁講啦，佢第一日掛牌嗰個人身波幅會好高，我就叫建議大家小心啦。 係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ie 幫我哋分析大事嘅。Dickie 頭先有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嗎？ 冇啊，多谢晒。 好啊，呢个 多谢 Dickie， 听日再倾啩， 拜拜。 三年借我。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是、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二台通识60秒， 唔好以为只有涉及身体接触先至属于性骚扰，有时一句涉及性嘅说话都可以构成性骚扰噶。Tracy 是一位文员，佢公司嘅总监喺多个不同场合向佢或者喺佢面前作出涉及性嘅言论。例如问佢有冇婚前性行为，又话女同事唔舒服可以试下去睇色情电影以助康复等等。呢一啲言论令到 Tracy 承受严重心理压力，于是佢决定向平机会投诉佢公司嘅总监性骚扰。其实喺性别歧视条例嘅涵盖范畴下，例如雇佣范畴，凡涉及性嘅行径，只要系未经要求同埋不受欢迎嘅，都有可能构成违法嘅性骚扰。雇主亦都应该制定政策去处理同埋预防工作间嘅性骚扰，否则佢哋可能要为雇员嘅性骚扰行为负上转承责任。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是谁呀、啊？ 是我 啊，芭比林慧 国语频道， 我们是AM 601， 唔系我哋系唔系我哋948， 系啊， 我哋系948， 系啊，四百会嘢嘅健康啊，几好， 我创咗一个口头禅， 系乜嘢？ 普通话台嘅同事讲笑， 系咩 ？AM 六廿二，FM 六 uncle， 六 uncle。 度好啦，好啦，咁啊，听得明就听得明，大家轻松下啫，朝头早。 少啫， 系啊，翻工翻学嘅时间轻松下都好。 Barbie 有啲咩话俾彭爷爷知？ 今朝早咧想讲下咧，因为大家咧可能因为局促啦、炎热嘅天气咧，成日戴口罩，令到咧面部嘅皮肤咧系越嚟越差嘅。 系啊。 咁咧，我 唔想再除翻个口罩出嚟， 遮住佢算啦。 已经遮住啦， 啲粒粒出晒嚟，遮住佢先。 但我想讲咧，呢个反而成为咗女士美容咧，或者系打扮啊嘅高峰期咯。因为横掂都要戴口罩咯，就唔好嘥啊嘛。即系呢个时间，即系嗰啲譬如去斑嘅疗程啊，又或者嗰啲清咗面部上面嘅嗰啲嘅疗程咧，平时你咪会觉得好似清完之后咧有啲血肉模糊啊，又要要遮住块面有啲印啊咁样嘅。 红点嗰啲 系啦，咁而家咧就反而多咗好多人去做呢啲嘅疗程。 因为就贪可以用个口罩遮翻， 系啦，亦都唔会尴尬咁样。咁 又系， 系啊，真系啊，身边有好多嘅女性朋友咧，都因为呢一个原因。就喺呢个时机咧，即系横掂啲皮肤咧，即系都又干又剩啦。不如就唔争在你通常去嗰啲嘅做疗程嘅地方咧，可能又会有啲附加嘅嘢啊，咁又可以，譬如话做埋美容之余咧，又可以做埋嗰啲相关嘅疗程。 系 咁，于是乎咧，嗱，我有个朋友咧就做美容嘅相关行业嘅，咁佢就喺某一啲叫做品牌啦。咁有啲品牌咧就原来唔系好多人知咧，佢系有做一啲嘅面部护理嘅疗程噶。 咁嗰啲品牌本身係只係以為佢淨係賣 係啦，係賣化妝品係啦，或者賣產品，即係都係一啲比較大嘅牌子嚟嘅，即係都頗多連鎖店啦。咁因為我認識我朋友嘅時候咧，佢係做一啲即係櫃台，真係賣化妝品嘅， 即係化妝專櫃啦嗰啲。 係啦係啦，嗰啲專櫃嘅職員。咁但係最近咧，佢就同我講話，因為疫情嘅期間咧，公司就有個相對嘅策略，就係除咗做前台呢一個嘅服務之外咧，就加推咗一啲咧美容嘅療程咧，就去吸引啲顧客。嗱，我從來真係唔知道原來咧有咁多品牌咧，突然之間多咗一種咁樣嘅療程。 咁佢你個朋友需要負責做咩咧？ 佢就要去上堂学做 facial， 系啦，即系突然之间要学埋多一样嘢啦。 因为公司要提供多 一个系啦，就要将平时原有，因为本身已经多得滞啦嘛，啲人 系 咁，佢公司就采取咗一个唔炒人、唔叫你放冇薪假，但系就反而咧开始而家叫佢哋帮手退咗去后边做下 facial， 做下护理咁样咯。 咁啊，多功能咯， 系啊， 几好啊，个竞争力又大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联储局一连两日议息会议之后，决定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在零至零点二五厘，合乎市场预期。联储局承诺将会使用所有工具支持美国经济，重新新型肺炎疫情危机短期内严重影响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公共卫生危机对中期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联储局又话将会保持利率在目前水平，直至经济经过近期事件的考验，并且走向实现就业和通胀目标的轨道。联储局发表的点阵图显示，预计将会维持利率在目前水平，直至2022年底。英国将会进一步放宽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限制措施。英国当局早前定下五项测试指标作为能不能够放宽防疫措施的考虑因素。首相约翰逊在每日疫情记者会上说已经通过有关测试。从今个周末开始，英格兰地区的独居长者可以自由探访其他家庭，区内的动物园和汽车影院可以重开，但需要遵守一定限制措施。至於日常保持兩米社交距離的指引，約翰遜說在放寬之前要衡量風險。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话，欧盟对蓄意反华和违背科学的真正虚假信息不闻不问，敦促欧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以科学和理性处理有关问题。欧盟早前公布打击虚假信息的文件，指中国参与虚假信息宣传，扩大自身影响力。中方发言人话，中方一贯反对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强调中方是虚假信息的受害者，又指新型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付出巨大代价，有力扭转疫情局势，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北韩批评美国无权评论两韩关系和事务，警告美方闭嘴，否则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美国国务院较早前表示，对北韩从星期二起中断和南韩所有官方通讯联络渠道感到失望。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外务省北美事务局局长权正根发声明，对美国在有关议题上充当双面人的手法感到厌倦。他批评美方一方面在两韩关系有进展的时候积极制止，一方面却在两韩关系变僵的时候采取行动回应。权正根要求美国停止就两韩议题发声，认为这样不单止符合美国利益，亦都有利美国成功举行大选。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07，瑞士法郎0.944，加元1.342，人民币7.062，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2,904点，跌2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39美元，卖出1,737.0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但系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转坏同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啦，较早前咧，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噶。大榄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喺锦上路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东行嘅车龙喺东港中心，西行排到太古城。咁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近住大坑道一带咧就挤塞。咁另外啦，浅水湾道去翻黄泥涌峡道啦，同埋黄泥涌峡道去翻司徒拔道方向咧都系挤塞。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新光中心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喺天马苑。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彭仔和你寻开心。 我的开心有迹可寻。 五月至到七月就开始少了，五六月呢萤火虫开始在松仔园出没的一个大好的时机。都有好张呢。 五月至七月就开始少了，但五六月呢张呢你有什么说话呢我真的想问啊。 嗱你啲咪嘢嚟投诉啦又。 好彩有你喺度啦。 听到啦，偷听别人好有快感嘅就係我主持晨光第一线嘅彭仔程振鹏。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係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諗一諗，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諗清楚后果，犯法就係犯法，一定要负责。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朝早啊，8:39，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节目。接住落嚟咧，呢一节嘅时间咧就会先有咧我彭仔啦，再加埋小白啦，同埋阿芭比啦，就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咧，明报啊，明报嘅头版头条咧系讲到话咧，有團體的計劃禮拜日14日舉行公投，去收集中學生對於港區國安法的立場和罷課的意向。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天就致函全港中小學校長，指明若果教師參與罷課是疏忽職守，有違專業，學校應採取紀律行動的，又要求學校咧係勸止學生參加。如果學生發起或者係參加罷課，可以懲處。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咧，佢認為學校雖然咧唔贊成罷課，但係罷課公投喺假日喺網上舉行，學校可以做嘅工作咧唔多嘅。咁發起公投嘅代表批評當局恐嚇參與罷課嘅學生，但係相信學生咧係越打壓就越頑強咁講。嗱，楊潤雄咧喺信中就向中小學校長表明公投呢、這個所謂公投係冇憲制基礎嘅，冇法律效力嘅，學校唔應該咧任由學生參與嘅，更加唔應該咧容許任何模式嘅罷課嘅。咁而教育局咧，尋日回覆查詢嘅時候講到，學校有責任咧係採取適當措施預防以及係勸止學生咧參與呢一個所謂嘅公投，仲有罷課呢一個活動咁講嘅。咁而另一方面咧，亦都係睇到咧。教育局咧就住教师操守培训咧，寻日咧就向全港学校发通告嘅，就2020-21年学年开始吓，咁就新入职嘅教师咧要接受系由教育局提供嘅30小时核心培训，咁其中12小时咧就系教师专业身份 一角色，咁啊价值观以及操守呢一个课程，咁喺在職教師維持每三年要接受150小時的培訓，但教育局最新要求規限當中不少於30小時是要涵蓋指定範疇，亦都包括價值觀和操守課程這樣說的。啊，咁呢一個咧就係啊，嚟自咧今天啊《明報》嘅頭版頭條噶。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星島日報》嘅要聞啊，講到咧就係港台製作20集嘅國安法節目，強調持平多元。港台顾问委员会成立的工作小组呢，昨日就举行首次会议，广播处长梁家荣都有出席的。主席陈建强会后透露，港台管理层会 承认了在节目的准确性上面呢就是出现了问题，并且作出道歉。小组建议港台应该制作节目推动港区国安法、一国两制和培养国民身份认同等等的节目。而港台就回应了，正是制作20集探讨港区国安法的电视节目，将会以访谈形式访问不同光谱人士的看法，持多元和反映不同意见。亦都工会批评这个陈建强正面讲国安法的节目要求违反港台约章。而陈建强就说了，在制作国安法节目上面小组呢就是与港台不谋而合，不存在任何施压的。港台全机构传讯组5万2就说了，港区国安法节目预计会在6月底播出，暂时是有20集的，每集是5分钟。节目就会访问不同光谱的人士，如果时间许可和资料搜集齐全，亦都希望可以探讨世界各地相关类型的法律的情况。节目会持平和多元地反映不同市民的意见。港台一向都是跟进不同社会关心的话题和新闻时事发展，并且在常规节目那里就会讨论的。有关港区国安法的节目就会在约2-3星期前其实已经开始筹划的了，亦都并非是因为顾委会的提议而制作的。这个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麻烦 Barbie 再看看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讲到就是有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抗体的问题，说到新冠肺炎侵襲香港都已經有4個月了。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團隊昨日發表有關本地隱形病人的數據研究，比較本港在疫情大流行前後時間一個抗體的問題，發現香港人有新冠肺炎抗體的比率極低，估計不足0.05%，反映社區絕大部分人都是對這個病毒是沒有這個免疫力的。大家就不要想著，我可能已經有免疫力了，不要抱著這些患得患失的心態上街。為 什麼會做什麼無端端上街？ 是不是 出街？出街， 是啊，出街。現在的時間真的用得很小心。 出街就出街，上街去第二樣 嘢， 嚇死人咩？ 好了，亦都繼續講下去。话到这个就是叫做有抗体的人万中1万个人入面是没有5个的，反映大部分人都对这个病毒是没有免疫力，随时会再爆发就是疫情的。有关的研究亦都已经在国际期刊《刺针微生物》入面就发表了。而本港昨日没有新增这个确诊的个案，累计的病例维持在1108宗的。好啦，跟住咧再睇埋其他嘅内文啦。咁啊话到死亡率方面，咁大家都好关心噶。咁啊团队指出啊，截至到3月31日啦，咁啊湖北省嘅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咧有3193人噶，相等于咧就系2,200,000人入边啊0.016%噶，亦都相当于咧就系2009年流感大流行，即系我哋简称嘅猪流感死亡率嘅9倍。咁啊反映今次嘅疫情嘅死亡率啊，比起当年猪流感咧，的确咧是严重得多的。另外团队早前也发现部分康复的确诊患者体内是有足够的抗体水平的，可以捐赠他们的血浆给一些重症患者进行一个叫做血浆治疗。 咁啊，医管局咧嘅资料显示啊，截至到5月31号，咁啊，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收集咗咧就系12次嘅血浆，分别由8名嘅康复者咧去到捐赠噶。已經有4份嘅血漿咧，就應用喺治療3名嘅危殆病人。有關嘅血漿啊，可以儲存咧就1年嘅。咁啊，醫管局以及咧就輸血服務中心咧，就會繼續按照住需要啊，去到招募同埋採集，為未來嘅疫情咧就做好準備嘅。咁啊，大家就千祈唔好大意啦，對呢一個病啊嚇。 係。 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啊，正話阿小白，你數嗰、那個個確診數字係1000，你讀 1008宗啊，系唔好意思啊， 1008宗系好咁啊，跟住到我呢一边咧，彭仔手上咧就有另一份嘅报纸啦，呢份咧就《苹果日报》。咁《苹果日报》嘅港文当中咧有呢一位咧，哇，冇见好耐嘅政界人物啦，再出现翻啦。咁佢系咧民政事务局前局长啊何志平先生。咁佢因为咧行贿以及系洗黑钱嘅罪名成立啦，就喺美国咧被判监3年噶。咁3年完咗啦，咁啊日前咧佢就刑满出狱，咁佢随即咧就被递界出境。昨日朝早咧翻到嚟香港啦，喺亚博馆咧接受呢一个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嘅病毒检测，咁啊结果咧对病毒咧呈阴性反应，咁啊获准离开啦。咁啊只见佢咧步出呢一个亚博馆嘅时候咧愁眉深锁，咁身形咧亦都较过往咧明显消瘦，咁估计咧最少清减咗超过100磅喎、 哦，哇！ 哇，咁啊真系争好远 喎，100磅。 哦，最后咧，咁佢就乘坐私家车啦，翻到佢喺位处半山嘅寓所嘅，咁啊做咧家居隔离检疫14天。咁现年70岁嘅何志平咧，就喺美国东岸时间咧礼拜一嘅早上咧，就喺纽约大都会惩教中心咧刑满出狱嘅。咁佢喺2017年嘅11月咧，就喺纽约被捕嘅，就控罪系指佢咧贿赂非洲国家乍得总统以及咧就系乌干达嘅外长，以换取咧就系中国华信能源公司咧获取开采石油嘅权益嘅。呢个嚟自咧《苹果日报》嘅港文报道。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文汇报》嘅要闻啊，就讲到话啦，特朗普屈被推跌老翁咧，系嚟自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咁啊，讲到啦，美国水牛城警员上周四咧就喺众目睽睽之下推跌咗75岁示威嘅老翁古基诺，导致佢重伤嘅。两名警员咧其后系被停职处分。而总统特朗普咧就系前日咧就首次回应事件啊，佢引述极右翼电视台流传嘅阴谋论，质疑咧古基诺系极左分子，蓄意夸大跌倒时嘅动作，设局咧系陷害警方嘅。咁啊，讲翻咧，特朗普喺贴文上面就指控啊，话古诺斯即系嗰位被推跌嘅老翁咧，可能系嚟自极左嘅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嘅奸细，就话佢咧系从极右翼电视台，那个电视台咧就叫做 One American News 啦，里面咧睇到古基诺就系跌倒嘅幅度，佢话啦就系大过佢咧被推倒嘅力度嘅，咁所以咧特朗普就话啦自己质疑佢系别有用心，而呢一件事件咧可能系自导自演。特朗普亦都话质疑咧，古基诺被推跌之前咧，正系企图用仪器去干扰警方嘅通讯器材。咁啊，纽约时报就话啦，其实咧作出相关报道嘅嗰位记者咧，其实本身就系俄罗斯人嚟嘅，过往咧曾经喺俄罗斯嘅官媒卫星通讯社工作。咁至于古基诺嘅情况系点咧，咁至今咧仍然都系留意嘅。而事发嘅时候咧，现场影片可见，佢被推倒之前咧系拎住手机，其后咧就俾警员咧系推跌啦，然之后头部咧就系着地流血嘅。咁啊，事后咧呢一个嘅托尔加司机同埋事后不顾而去嘅警员啊麦海布咧，目前都系被控严重嘅袭击罪，最高咧可以判囚7年嘅。咁至于呢一位老翁嘅代表律师咧，就话批评啊特朗普嘅言论咧系毫无根据，强调啊古基诺咧一直都系和平嘅示威者。佢就话啦，我哋对一名美国总统咧作出如此黑暗、危险同埋不正确嘅言论咧系感到费解嘅。而古基诺嘅友人亦都表示啊，虽然古基诺咧一直都关注住唔同嘅社会议题，不过咧就从未有加入呢一个咧所谓嘅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嘅组织嘅。咁呢个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道。 哇！即系一俾阿特朗普咧加多几句说话落去，嗰个嘅发展咧，即系。複雜過古天樂嗰啲劇同埋電影 唔同曬啊！成件事即刻 係 都要講兩句。 唔該曬啊 ，Barbie 啊！ 好，跟住咧就睇下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咁啊同我哋講下天氣咩事咧？嗱，本港啊由上個星期開始啊持續大雨啦，大家都記得啦，大雨到真係好恐怖啊嚇！ 試過黑雨添咯， 係啦，冇錯。咁啊雖然咧近日好似今日咁啦，天氣亦都開始緩和啦，咁啊尋日亦都咧就放晴添，咁但係天文台預計星期日咧本港啊。气压咧就有机会显著下降，咁啊表示咧就系当日有机会咧就系受到低压系统影响香港噶。天文台预计啊，现时位于菲律宾附近海域嘅低压区又会逐渐发展噶啦，并且喺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嘅北部。咁但系佢嘅强度以及咧就随后嘅路径咧仍然咧系有变数噶。咁啊，故此天文台寻日咧就先预计，咁啊星期日以及星期一咧，咁啊天气会转坏噶，呼吁市民咧嗱要留意住最新嘅天气预测。咁天文台亦都咧就系见到嘅一啲嘅叫做预测咧已经有所改变啦。嗱，前日预计啦，星期日咧大致咧系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咁啊，报章话到天文台喺寻日啊已经咧就系更新咗呢一个预测，去到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及几阵雷暴，咁啊已经有所分别啦。嗱，最低同埋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咧就预测方面啊26度至到31度，风势方面咧亦都由前日嘅4至5级啊东至东南风更新咧就去到劲啲啦。5级嘅东至到东南风，离岸间中有6级嘅，咁啊风力咧接近咧系3号风球嘅水平啊吓。咁至于星期一嘅时间啦，咁啊大家要翻工翻学啦。天文台预计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最低同埋最高嘅气温亦都分别系27度至到31度噶。好啦，天文台就系咁讲啦。嗱，欧洲嘅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啊，佢哋嘅预测系点咧？话到星期 预测我哋香港啊， 系啦，因为都有唔同地区咧会预测世界唔同地方嘅天气走势嘅。星期日咧，咁啊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就话到，广东沿岸受到热带气旋中心风力至少咧就时速41公里吹袭嘅机会咧。是有 80% 的，咁啊受到呢个热带风暴中心风力至少啊时速63公里吹袭嘅机会咧，系有最少60% 嘅咁样。咁如果你话喂再劲啲得唔得啊？譬如台风级别嘅，即系中心风力达到最少时速118公里嗰啲，好劲嘅，吹袭嘅机会系几多咧？系零嘅， 哦，真系唔会啦， 冇错啦。咁啊而家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炎热啦，今日啊真系热啦吓。咁啊最早上啊局部地区都有骤雨嘅，咁啊日间市区最高嘅气温咧都系会去到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1-2度添，咁啊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嘅，未来1-2日都系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嘅吓，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近排由 Sia 执导嘅一套电影 Music 啊，女主角就系帮过 Sia 咧喺佢 MV 啊 Chandelier 当中咧跳舞嘅嗰位少女 Maddie 啊，有呢一首新歌 Together。 We can dig it high. I can't hear the thunder coming from your mouth, and I know my number's up. Give me some saving wonder. I click, put it on before we go under. I can't see the lightning coming from your heels. Yeah, I see you're frightened. I can't see the lion sleeps tonight in the tears you're crying. 除了由 Sia 就是负责执导之外，有这位少女 Maddie 跳舞更加有很出名的，就是 Kay Hudson 参与演出的。这个礼拜新上榜占第8位， Sia Together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Good morning， 小白 ，Good morning， 阿 Bobby，Good morning 啊，Bobby 姐， 系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啊，又系我华梅啊，嗱，今朝咧继续同大家食好嘢， 好、 哦，系啦、啊，因为呢喺抗疫路上咧，我哋相信有啲朋友咧会咧闷闷不乐噶。亦都呢会情绪呢唔係好稳定㗎。甚至乎呢会有焦虑都未定㗎。咁所以呢我哋就要有好多唔同嘅食物呢去帮助我哋呢缓解返我哋嘅情绪。咁过去几次啦我哋都讲咗唔同嘅一啲嘅食物啊或者飲品啊咁样啦。今日呢我就会呢建议大家如果呢喺呢一个嘅情绪上面呢你都觉得呢好似喺呢个抗疫路上呢好唔稳定啊我嘅情绪咁样咁又有啲焦虑啊咁。可以呢多食三文鱼啊。 哎呦三文鱼都好食喎、 啊。係、 啊。啲人话呢生嗰啲多虫啊要煮熟佢先食可能好。 食烟熏㗎囉。 係啦係啦。 係呀、啊、或者罐头㗎囉。 係。 三文鱼啊点解啊因为三文鱼啦、啊、有一种啦、啊、,Omega-3 啊。 哎呀成日听啊呢、這 个。係啦、啊、,Omega-3。咁呢一种啦、啊、健康油脂丰富食物啦、啊。咁、呢食咗呢佢当中呢嗰啲嘅脂肪酸呢原来能够呢可以促进血清素嘅生成㗎。即係帮助我哋人体呢去生出呢啲嘅血清素啦，咁又可以帮助到我哋啦，去令到情绪稳定啦、又可以啦缓解焦虑噶、哦。咁你话啦，我唔系好中意食三文鱼、哦，话梅啫。咁啊 ，Omega 3嘅食物其实仲可以有边啲系含有好丰富嘅 Omega 3噶？咁 系咯， 会唔会系一啲嘅果仁咯、啊？ 哦，果仁、 啊、又或者会唔会系一啲深海鱼啦、 啊？ 吓、咁你亦都可以尝试咧，直头系咪有一啲 omega 3嗰啲嘅 嗰啲营养补充品啊？ 有好多嗰啲 鱼肝油嗰啲 最直接 啊！黄豆啊，好、 哦、 丰富噶，仲有话咧一啲嘅牛奶啊、乳制品咁样咯、啊，有啲都会咧系提供有好充足嘅 omega 3俾你噶，吓、啊，头先我讲话嗰啲嘅果仁啦、啊，咁、主要系黑头。系啦，核桃啦就会系含有啦比较丰富嘅 omega 3啦。咁呢一啲咧，咁大家食咗咧，包括埋三文鱼啦，咁就可以帮助大家补充翻啊，吓咁啊去生翻多啲啦血清素啊，唔使惊啦，自己咧会情绪唔稳定啦，知道吗？ 知道， 知道。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好啦，今朝早我话梅姐嘅 #咧就系咁噶，抗疫令人多焦虑 ，Omega 3你要多摄取，知道冇？ 知道。 知道。 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咧已经接近天马苑啦。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龙尾就排到去天马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咧，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咧去九龙方向咧，而家东行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咁反方向啦，东隧去翻港岛咧，龙尾就排到去汇景花园；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咧都仲系少少车多啊，而家龙尾就去到八乡路。 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黄泥涌峡道去返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仍然挤塞。咁啊，而家咧车龙有两条嘅，一边排到去南岛道，近住南岛中学；另外咧就系排到去惠丰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前少少，近住彩虹村那段都是慢车的，龙尾星河名居。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观塘游泳池一段塞，现在车龙很长，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亦都是塞，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开始有车龙，龙尾就排到丽晶花园。最后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甜淡情怀玩得好认真。 我是甜淡情怀的潘芳芳，夏天已经大摇大摆到了，为你们推荐一首我认为很有夏天气息的歌曲，我会选 Chad Stewart 和 Jeremy Clyde 的 A Summer Song， 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 Summer Song。 Trees swaying in the summer breeze。 逢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潘芳芳主持的甜淡情怀，首首经典外语歌曲送你一阵夏日凉风。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梁冠业 Kelvin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 Kelvin 早晨。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港股呢就打破咗啦嗰个六连升嗰个市况。咁但係琴日呢都系微跌啫，跌七点到啦，恒指方面。今日呢成交方面呢应该都唔担心啦，因为呢网易上市啊，咁啊今日挂牌。咁 Kelvin， 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是，咁如果你睇返今日嚟讲，咁正如你话即係个焦点都系放返喺网易个上市度㗎啦。咁我哋就觉得如果你话睇返即係呢两日个表现，咁就见到个恒指就其实你话暂时嚟讲，就即係而家大家第一样嘢就望緊究竟25,000点嗰个水平系企唔企得稳啦。因为之前都提过即係24,700个阻力即係冲破咗之后，咁就而家就基本上都可能其就暂时都几过得几多啦。咁所以就基本上而家就睇25,000企唔企得住。咁我哋都觉得如果你话今日嚟讲，咁我就觉得个情况就可能同寻日差唔多嘅，咁就可能都系观望住啦。咁你话隔夜你见到个即係个美股都系比较波动啦，咁亦都见到联储局就应承都系唔减息，咁呢个就基本上都即係呢個我哋覺得都其實你話對個市場，我哋就覺得係相對係中性嘅，即係其實都預咗。咁所以我哋就覺得你話個市今日嚟講，我就覺得總體應該同尋日個情況差唔多。你話個焦點都可能繼續會放翻啲新經濟股同埋網易啦，因為尤其是就今日個網易上市。 咁散股民呢陈小姐啊就问隻呢电能实业咁啊 ,006 啊咁啊佢就持货好多年㗎啦，咁啊$70就係买入价啦，咁啊依家市况就相对喘稳一啲，咁啊现价位呢$45咁啊想扣下货喎，咁啊系咪时机呢将个平均买入价呢降返低啲呢？ Kelvin 问下你啦。 係，咁如果你话睇返 智能啦，咁你话如果70蚊就的而且确系高噶啦。咁你话如果睇翻个前景嚟讲，咁我哋就觉得你话譬如电能呢啲公用股，咁我哋就觉得就相对系稳定啦。但系你话增长就唔会多嘅，因为你话始终即系譬如你话，其实你睇翻几样嘢啦，即系你睇翻个欧洲业务嗰边，咁我哋就即系你话如果以欧洲而家个经济状况，咁我哋就唔暂时我就唔觉得有咩好大嘅憧憬。咁如果你话睇翻香港，咁基本上你话睇翻港灯嗰边，咁其实我哋就觉得。個即係我哋覺得個業務都 OK， 即係你話譬如香港咁加電費咁，其實都有嘅。但係你話總體嚟講，咁我就覺得係收息股咯。即係你話而家睇翻而家，譬如你四十幾蚊個股息，其實你話都有6% 到，我哋覺得係吸引嘅。咁我哋就覺得你話溝貨，咁我哋就覺得就唔係好應該㗎啦。咁因為尤其是個買嗰時都係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咁但係你話當收息股，咁我覺得就你話呢個 point， 我就覺得都可以持有嘅。 咁啊，散股民咧可以留意翻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啊，冇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啩。唔该 ，Kelvin， 拜拜。 OK，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继续我哋神光第一线，时间嚟到咧9:10。十二分喎，就嚟吓， 将近 而家十一分。好，咁啊，继续我哋嘅节目咧，嚟到星期四咧，都阿 O 嘅天下啦。 系啦，呢个时段啫， 系九点过后啊。 今日咧，请嚟嘅嘉宾咧，喂，好跳得噶，咁啊，唔知问下 Barbie 跳舞啊？ 系啊，仲要咧系跳拉丁舞，唔知两位有冇谂过学拉丁舞咧？ 冇啊，实在咧嗰啲样咧，因为你跳拉丁舞咧。啊，好似系运动一种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 国际间嘅一种运动比赛咁样， 系啊。 咁佢呢一种嘅舞蹈咧，我自己嘅认知咧就少啦，只系有阵时睇到人哋嗰啲拉丁舞表演咧，咁佢系 咬腰啦， 系咯，同埋即系有佢嗰一套嘅， 系 同埋咧唔单止话啲舞姿咧系好讲究。连个表情都要讲究埋， 都系好开心嘅。 你记唔记得有一套日本电影啊？谈谈情跳跳舞 有啊， 佢其中有一个嘅角色咪系好沉醉跳拉丁舞，佢嗰个面部表情呀咁样嗰啲噶嘛。 但系嗰部又得啲嘅，谈谈情跳跳舞嗰个角色，好似系我记得。 嗰个角色嗰个大叔好似几好，系负责搞笑 啊。哦，好啊，咁嚟噶又可以温。 咁所以我冇谂过学啊，我应该唔识噶啦。 哦，咁我哋一齐听下嘉宾啦，佢有 搵到钱嘅咩？呢份都 梗系啦，呢啲靓仔小鲜肉。我哋早几年睇报纸，拉丁舞老师好劲噶， 究竟系卖乜嘢？ 系咯，你讲清楚啲好。 今日咧，请嚟一位嘅嘉宾朋友啦，叫伍富桥啦，佢系一位歌手嚟嘅，咁咧。佢亦都喺兩年前咧開咗呢個拉丁舞學校。原來咧，佢未入行之前係香港港隊嘅拉丁舞嘅選手嚟噶。 咁勁 係啊！我哋立即聽下先。 好啊！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阿 O 对面咧有位靓仔啊，佢系伍富桥 Elvin， 早晨。 Hello， 大家好，早晨啊，我系 Elvin 伍富桥。 系啦 ，Elvin 咧头先咧啱啱做完 gym 啊，咁啊过嚟啦，咁啊文雪都想考个健身教练牌啦。不过嗱呢一 part 咧就迟啲先讲啦，以至即系转个头先讲翻你歌唱啦，或者唱歌嘅梦想啦。你有一个梦想咧，由细到大都实现，原来你系拉丁舞嘅。港队嚟嘅， 系曾经系， 系咁我都唔知道。首先唔知道拉丁舞有港队啦。第二咧，你已经啊，嗱，你今年几多岁啊？伍富桥， 今年我而家未生日，即将生日就26岁咯。 你下6岁嘅你已经系拉丁舞学校嘅校长嚟噶啦。咁虽然讲校长呢个字，你觉得哇个辈分好似好高咁样啦。咁但系已经咧开设咗自己嘅跳舞拉丁舞嘅学校啦。咁啊，2018年嘅时候开嘅系咪啊？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講下俾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聽下呢間學校，哇！點解一開始嘅時候諗住將自己最中意嘅拉丁舞變成一間學校去教人拉丁舞先？ 其實係因為我自己由細到大好機緣巧合之下咧，我媽咪就帶咗我去學跳舞嘅，拉丁舞嘅，其實係好少係跟隔離嘅鄰居咁啊，佢話帶個仔一齊去試下，咁就好啦，咁啊帶埋我媽帶埋我去，咁點知最後就我自己中意咗，我媽就放棄咗嘅，係啦，即係逃兵做，即係跳唔掂咁樣，跟住我自己中意咗，就一路跳到去到我去外國讀書之前咁樣停咗啦，咁係但係之前都係就係、曾經代表過香港去外國比賽咁樣，係啊，咁就自己一路都好中意嗰種一齊成班朋友仔練舞，每個禮拜都聚埋一齊，就係為咗好努力咁去練舞去比賽嗰種感覺，咁就好希望將來自己都有機會係可以建立一個咁樣嘅環境俾。即係將來嘅一啲小朋友去實現佢哋自己跳舞嘅夢想。 咁其實開拉丁舞學校咧，係咪要自己真身落去教噶？同埋咧，燈油火蠟係咪都好貴噶？去 set up 一個叫做跳舞嘅場地，咁啊好多鏡啦，咁啊亦都要尤其是呢排疫症嘅關係，個人衛生又要做得好足啦。咁啊前排可能又要停一停課啦，因為要減少人與人嘅接觸啦。呢啲係咪作為老闆或者作為校長嘅你咧，其實都有好大嘅一啲考量喺入邊咧？ 其實絕對係，尤其是最近疫症嘅問題咧，真係其實對我諗唔單止對我哋跳舞界啦，其實對任何行業都好大嘅衝擊，所以係真係有啲有啲係束手無策嘅嗰陣時係啦，咁所以你話開支大唔大？其實大噶，其實因為自己我始終第一次創業啦，咁其實冇乜。即係做生意嘅經驗， 你係咪其實成副身家攞曬出嚟創 啊？其實都係㗎啦，都係㗎。你知道係啊，真係冇辦法，即係自己搏一搏咯。其實即係其實我覺得就冇，即係趁自己後生啦。即係仲有講呢一句啦， 係真係後生嘅，真係後生嘅， 都唔係㗎啦。 因為我其實點解揾伍富橋嚟訪問咧？因為我睇咗你喺某份財經嘅報章嘅訪問，咁我覺得哇！好嘢喎，因為我認識你就一定係你當年新歌手入行咁樣啦，咁跟住我哋會有頒獎禮啦，跟住我就走嚟恭喜你啦，咁樣咁啊類似呢啲咁嘅情景咁樣啦，咁但係哇，原來你背後嘅 background 係原來你係拉丁舞跳過港隊嘅，而且已經係一間成立咗兩年嘅一個拉丁舞學校嘅校長咁樣，仲係實體店喎。咁樣，所以我就覺得哇，原來咁多嘢問㗎，等我又上嚟，我又揾你嚟上訪問一下先，咁樣係咪？ 係，其實因為即係自己係冇點講咧，由細到大嘅夢想啦，咁所以就試一試，真係租個地方出嚟，就睇下可唔可以有呢個發展咯。咁但係其實都有好多未知數嘅，因為其實我自己又好衰，好心多，好中意即係除咗跳舞之外，仲中意健身。咁最近我又自己轉咗食素，而我又好想將呢件事去 spread 開，話俾大家知，其實食素有好多好處，同埋亦都有去話俾大家聽，其實因為我諗我好多人都覺得食素嘅人唔會做到 gym， 即係覺得點會大隻到啊？唔食肉咁樣，又要食雞胸啊？啲人食雞胸食雞蛋咁先到大隻噶嘛？ 係啊，或者要食嗰啲大隻佬奶粉啊，咁先可以令到心口脹卜卜噶咁樣。咁你食菜邊度得㗎？唔食雞肉唔得，好似咧即係食雞肉咧就同啊呢個肌肉咧掛鈎咗，有個等號咁樣。 係啦， 但係原來咧依家新派嘅咧就唔係咁樣嘅喎，係咪 啊？係啊，係啊，其實真係唔係咁，因為我之前都睇過一套電影應該算是documentary 就是外國的就是叫做 The Game Changers 就是講一班在外國應該是美國的食素的運動員就做一些整個電影就去講一些研究就是講其實食素其實對運動表現其實是好過食肉的就令到我很大的啟發同埋我加上自己亦都看這套電影之前可以接觸食素我就亦都其實都猶豫緊好想轉但是一直沒有那個衝動沒有那個勇氣轉即是吃了二十幾年肉 是啊 很喜歡吃的嘛那時真的 真的喜歡的 我真的是吃肉瘦來的我即是真的現在覺得很後悔就是我真的帶過我帶過一班人去吃扒的 是 但我現在想起覺得自己 罪過罪過 是 吧是、 okay. 所以真的令到我自己現在是很想去將食素這件事和做 gym 這件事去 結合埋一齊， 結合埋一齊，然之後話俾大家聽係 work 嘅。 哦，咁好簡單啫。你誒依家跳舞學校喺邊區啊？ 喺荔枝角 啊。嗱，好簡單啫，將荔枝角嘅跳舞學校咧，一係就租多隔離多一個單位咧，就已經係呢個 gym room， 再加一個可能有少少健康飲食嘅一個 centre 咁樣啦。又或者你話喂唔得，近排咧要節省成本啊，將個跳舞學校咧個鏡房咧間開一半。那边就摆翻啲 dumbbell 啊，摆翻嗰啲 TRX 啊，嗰啲粗嘢嘅嘢喺嗰度。 真系要谂谂， 系咪啊？即系有谂过系咁。其实大家听落去，喂，跳拉丁舞同埋做 gym， 哇，两样嘢风貌不相及。不过其实我觉得进入一个新嘅年代或者新嘅时代咧，冇嘢系唔可能捞埋一齐做嘅。即系其实跳拉丁舞，我都识好多 auntie 跳拉丁舞咧，佢哋系为咗体态美嘅，即系为咗保持健美嘅。 其实唔单止话 auntie 啊，其实系好拉丁舞其实系帮助到小朋友佢嘅身体嘅体格嘅成长。 這個、呢个咧我真系想深入问多少少关于拉丁舞。嗱，我自己咧除咗睇舞动奇迹啊，就系睇柜台嘅节目啦，即系睇到黄君卿好劲啊咁样啦，类似嗰啲嘅镜头仲喺我个脑入边。但系个重点嚟啦，我哋由细认识嘅拉丁舞咧，就系上咗年纪嘅。头先我讲嗰啲姨姨啊咁样，佢哋会跳啊，要啲衫好靓嘅啊，用好多钱请啲阿 Sir 去教佢跳舞嘅咁样啦。咁另一班咧就系我哋有阵时出去做 show 咧，咁都会有啲小朋友跳拉丁舞咧，咁好好睇嘅，因为佢哋咧其实好细个噶嘛，咁但系咧佢哋会遮晒头同埋化晒妆啦，好老积咁样啦，跟住喺度劲跳咁样啦，跟住做到啲好 amazing， 即系你想象唔到嘅动作咁样。 系噶， 咁啊啲人就劲拍手掌啦，好劲好劲好劲。咁我想问，即系拉丁舞学校系咪都用呢两大嘅方针，就系、是可能一啲主妇级别啦，即系个年纪层系主妇级别，同埋一啲小朋友去着手咧，即系呢两条腿走路咧，主要系 其实。呢兩條就一定要有嘅啦，咁但係另外我都想係會發展埋一啲小學到中學嘅嗰班年青人。 OK OK， 係啊係啊，因為我自己都好彩咁有機會去翻我自己嘅母校嗰度就去教啦，咁所以都好想將呢個拉丁舞嘅呢樣嘢去帶翻入去我自己學校度，因為當年讀書嘅時候係冇得我自己一個跳嘅，亦都好好彩佢個老師係識我啦，所以就俾機會我去 promote 呢樣嘢。佢有一個有一日係咁樣係俾人哋去 promote 我哋嘅嘢咁樣，咁我就好好彩做完嗰一日嘅宣傳之後，又真係有學生自己嚟報名。 哦，咁幾好喎！ 係啊，即係我冇諗過，即係其實我都好驚啊，去到會唔會啲人當我傻咧咁樣？ 應該就唔會嘅，因為其實我淨係睇嗱。讲真啦，男仔个 part 车我未感受到，但我觉得欣赏女性咧，其实女性喺拉丁舞嘅体态上或者一啲眉态上嘅展现咧，系好优美嘅，真系，因为好多时候都会结合一啲动作，譬如你而家睇嗰啲花式溜冰嗰啲咧，都有阵时有啲拉丁嘢噶嘛，系有一两下，咁虽然我真系唔识啦，唔好扮识啦，亦都系啊，咁总之我觉得系咁啦，我唔知阿校长你觉得系咪真系咁啦？ 其实我觉得你啱啱讲嘅溜冰咧。真係有少少感覺嘅，好似嘅其實，佢哋衣著都好似嘅。 係咯，領衫，但係就揈下條裙咁樣，跟住嗰啲男士咧就著到西裝骨骨，但係鬆身少少嘅，因為想做啲大啲嘅 movement 咁樣咯。嗯， 咁但係就係你講得啱啊，即係女仔會真係會有興趣啲的，而且確係女仔嘅學生會嚟報名多嘅，但係竟然都有男仔報名。所以我就覺得啊。原来都唔系我想象中咁差 哦！原来啲男仔都想为咗识女仔而跳拉丁舞啊！呢个 我唔评论啦。但系呢个学生系乖嘅， 系咁啊，唔系咁啊，识下女仔啫，正常嘢啊，基本嘢啊，学生嘅系咪先？ 青春期 系啊，基本嘢啦，咁样。咁因为点解会知道你跳拉丁舞叻咧？就系因为你之前同阿 Bella 嗰个 MV 咧，喂，其实都 show 咗出嚟，真系几估唔到，嗰个都几震撼。首先。Bella 都识跳，你咪有教佢嘅，其实有指导佢 啊。有啊有，我有呢只舞系我同我学校嘅一个老师 编嘅 ，咁就我哋用咗十日时间就去教 Bella 跳， 就呢个迷魂阵啊嘛，只歌叫。 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其实我都呢度再赞一赞 Bella， 因为佢自己系。 中一到中三跳過啦，以我所知。 係。 咁但係之後冇跳過噶啦。 哦。 但係跟住直到係我呢個表演，即係收到呢個通知要跳呢、這個跳舞嘅時候， 係 佢先至 pick up 翻、哦。但佢用咗十日嘅時間 pick up 翻。 哇！ 就跳到而家大家見到嘅嗰個效果，所以我覺得係真係好，即係要再次加佢。每次做訪問講啲嘢歌，我都一定要加佢嘅就係。 所以話咧 ，Bella 咧就。嗰陣時叫佢跟達仔去學跳舞，就唔係啦。如果唔係啊，即係可能係一個舞蹈嘅奇才嚟嘅喎。 絕對係啦， 真係 奇葩， 係奇葩添啊！直情係嘛？好啊，咁啊，又問翻疫情方面，即係退翻二三月嘅時候，有冇真係好影響你拉丁舞學校嘅呢個營業額啊？係咪真係大家都唔敢嚟跳舞？但係又調翻轉頭。依家啊，疫情開始舒緩啦，又邁向暑假啦，咁樣暑假理論上就係高峰期嚟嘅學生嘅咁樣，咁有冇啲新嘅諗法或者啊嚟緊都要做多啲 marketing 嘅推廣啦咁樣咧？ 其實當時真係的而且確係即係都幾影響嘅，真係要停嘅。因為始終拉丁舞，特別拉丁舞咧，係要有好身體接觸嘅，即係隻手要 hold 住嘅。 係係， 所以其實。的而且確係好多學生啊，即係無論咩年紀嘅，即係小朋友就啲屋家長就驚擔心就會唔嚟咁樣，即係租場嘅都會，佢哋都會停，咁所以其實嗰段嗰兩三個月基本上係零收入咁滯嘅，所以都真係幾影響，係啊。咁、但係之後而家就開始會慢慢去安排翻啲學校嘅班啦、因為始終而家開始開翻學啦嘛， 是是是 所以我都有唔係啱啱都講過我喺母校度教， 母校， 所以其實即係慢慢都安排翻，即係去籌備翻嚟緊暑假嘅一啲班俾佢哋咁， 係係係， 咁之後學校又。我自己學校又開始籌備緊翻呢啲，係啦，呢啲咁嘅班。 係咁啊，一步一步嚟啦，咁樣亦都算過咗噶啦，過難關。起碼依家呢一刻唔會零收入先啦，係咪啊？咁啊，開始啲收入慢慢嚟啦。咁睇下可唔可以有個宏大嘅版圖，會唔會喺隔離就可以俾啲師兄舉下鐵啦？咁樣。 係。 咁到時你記得預埋我一齊舉下嚇。 梗係要啦。 係啊，做健身呢啲咧，真係要。旁邊有個人同你一起操咧，你操得特別好啊！ 因為 有陣時咧，你操操下咧，你真係唔想操嘅。有陣時對住塊鏡自己舉舉下咧，咁你就 get lost 噶。但係咧喺旁邊咧，有人懶係咁樣，係啦，做多兩下，嗰兩下就係做得到，或者做得、有啲肌肉增長嘅嗰兩下係咪？ 係 俾多兩下我咁樣，成日都話俾多兩下掙扎咁樣啊！希望大家都加油啦，俾心機啦，努力啦。咁啊，今日早上聽首。拉丁啲嘅歌，頭先話你有份編舞喎，係嘛？咁啊，聽你同埋劉永彤嘅作品啦。 啊， 多謝曬你 ，thank you。 人一早报阵，你的身边总有绯闻。 我要打开禁闭每颗心， 来吧，跳唱唱啦啦啦啦，让周边空气开出了花。投入跳舞吧，这世上没有牵挂，每一分钟拥抱当下。来吧，跳唱唱啦啦啦啦。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但系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转坏同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93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133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6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滔博系报10.66，跌8.8。新上市嘅网易系报133.5。腾讯控股450.4升4.4，美团点评163.4升3.8，友邦保险73.6升1.5，中国铁塔1.54冇升跌，阿里巴巴217.8升2.2，贵州银行系报2.51升2仙，中国平安82蚊跌1.5，中国移动55.6跌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瑞士法郎0.944，加元1.341，人民幣7.057，英磅對美元1.274，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654。日經平均指數報22,902点，跌223点，港金現價報16,04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35美元，卖出1,732.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日分域街。在九龙佛光街天桥去返海日豪苑方向，近日民乐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信用街。伟业街天桥去返九龙湾方向，近日彩虹村一段挤塞。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分区警署。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日康宁道挤塞，车龙在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近日观塘码头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村就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二台六月新一份， 彭仔和你寻开心。 我的开心有迹可寻， 因为有些口罩，譬如我现在戴紧呢一款其实是遮不到两个面珠的颧骨位置嘅， 系睇错变大真系咪？ 系都系，咁亦都可以 啦。我留咗手啦， 嘿，我系唔怕嘅，我哋啲同事好大方噶，其实 系啊， 真系啊。 听到啦，将快乐建筑响拍档嘅痛苦之上，就系、是、我主持晨光第一线嘅鹏仔程振鹏。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呢、這个钟数咧，又系时候等我彭仔程振鹏就打个电话俾阿罗启新先。早晨 ，Cousin。 喂，早晨，早晨啊，鹏仔。 系啊，今日星期四啦噃，晚上嘅港台电视31有咩节目选择？ 嗱，今晚八点钟咧就会睇下议事论事啦。咁啊，而家你知道香港嘅政治生态咧，已经咧非常复杂啊。 冇错、 啊，所以今晚咧就会有呢个第一手嘅资料啊，俾大家睇下有啲乜嘢啦。 好啊。 去到咧就晚上嘅九点半咧、哦，啊有个新节目喎、 哦，系 系啦，呢、這个节目咧好得意嘅，有个英国嘅电视节目主持人咧兼制作人咧、叫史黛斯道利啊， 系 咁啊，靓女嚟嘅，咁啊佢咧就会诶，即系去采访咧英国咧诶嘅家庭生活，但系拣嗰啲地方咧就比较特别嘅，咁啊佢咧就诶会喺个屋企里边咧逗留72小时。咁啊，陪佢哋食足三餐啦、 啊， 跟住咧一齐翻工啊、翻学啊、放狗啊、按摩啊、打猎啊、夜蒲啊，甚至咧试过去打 MMA。 咁为乜嘢咧？ 系其实就系想咧，就系、是、透过节目咧了解咧唔同性质嘅家庭咧，佢哋咧就会喺个生活上边啊，有啲咩分别咧咁样。咁啊会咧就系、是、同大家倾好多嘢嘅，例如咧对于关系啊、金钱啊、伴侣啊、性啊、工作啊、梦想方面咧，佢哋嗰啲态度系点嘅咧？咁啊第一集咧，即系今晚這集呢集咧，史黛斯咧就会去到咧阿克莱特家族啊。 喂、 哎，系啦，咁呢个家族有啲乜嘢咁特别咧？咁 讲到家族，好似系有名望、有钱人咁。 系啊，因为呢个家族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咧喺工业革命时期咧，系开设咗全球第一间嘅工厂啊。 咁巴闭 系啊，咁于是乎就发咗达啦。咁啊，发咗达咧就嗰阵时诶买好多地啦，咁样 系。 咁啊，阿史黛斯就会同佢去打猎啦。咁佢哋啲仔女咧就系、是、读私立学校嘅，即系香港私立学校咧就唔好嘛。但系咧，外国私立学校咧就喺贵族读噶嘛。 而家香港都唔系咁计啦。 系啊，咁啲私立学校咧，佢哋净系即系得闲咧，又要去打下猎啊，咁样。 哇，真系好贵族啊啲生活。 咁咧、啊，佢咧就去佢哋嗰间庄园嗰度住啦，咁样。咁但系咧，一问一个问题就系问起嗰啲屋主啊，喂，你呢度有几多间房啊？ 数唔到。问佢都 系问佢都唔记得， 有几多个工人佢未必记得。 系咯，我工人难记得啊，应该流动大啲嘛。 哦， 咁啊，直情咧，佢哋有时咧就话咧会喺屋企迷失路 嘅。哎呀，真系好烦啊，系咪啊？系我有呢啲烦恼噶，咁样嗰啲啊。 我只系唔记得咗啲嘢摆咗边啫。系啦，咁啊，跟住去到今晚嘅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啊。 系放得开啲咩先？ 今日咧就会讲呢一个叫做《他妙人生》啊。诶、 欸，系啊，咁主要系集中讲啲咩？唔系卡妙人生系点样噶？ 系啦，嗱，因为咧佢系讲一个非常之严肃嘅哲学问题嘅、就系、是、自杀啦。 哇！ 咁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咧，卡妙咧，咁就喺呢一个叫《西西弗斯的神话》里边嘅开场白咧，就系咁讲嘅吓，即系。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啊咁样。咁、于是乎咧，就系、是、会讲下啲荒谬啊、反抗啊、爱等等嘅问题。 系 哇，系即系呢啲嘢，我同你都好缺乏嘅文学修养呢样嘢。 同埋你讲到呢一个嘅课题啊，真系确系好严肃嘅。 系啊， 同埋好沉重添。 系啊，呢啲嘢要留翻啲一系哲学家，一系文学家去讲咧先得噶。 如果我同你讲咧，就实俾人投诉到爆啦。 我同你讲，简直就系自杀啦。 我哋自己。自毁前程添啦， 系咪？ 但系如果交到去俾啲学者讲咧，又唔同讲法噶啦，大家又会嗰个嘅观点咧，就会唔同咗，个接受程度又唔同咗。 使乜讲啊？弯弯追嗰个啲学者就讲得，我同你唔讲得。 即系嗰个字系咪啊？ 系咯。 唉，大家又话我哋借头借路噶啦，唔讲啦咁样。 好啦， 讲到呢度啦 吓，拜拜。 下次再同你倾过，多谢晒刘启新，拜拜。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唔好意 思啊，小白，今日呢个我的享乐时代借咗你多少时间？ 唔紧要，系听众嘅损失啫嘛。 唔系，咁我真系听下你今日讲啲乜嘢啦？你讲到咁大， 你声音好大只啊！ 你讲到咁大，我都听下。 不妨啊，小白有呢一着喎、 啊。系啊， 但我中意喎。 系咪啊？ 系啊，容易俾你估到咩？ 诶，唔系下下个个都就晒我咁样。 系啊，有次都要欺负下你噶嘛。 唔系，都其实严格佢都唔系欺负你，佢系同紧听众对话噶。佢头先嗰一对，佢 未小心啲讲啦，小白。 佢系听众嚟噶，系 啊。 究竟系得着定系损失？ 梗系得着嚟啦！呢、這个今日咧，同大家讲下食啦。咁我喺上个礼拜嘅时候咧、就去食咗一个咧韩国餐。 系 咁其实我就好少食韩国餐嘅，都有食。 烧麦系咪烧嗰啲啊？ 我唔系食嗰啲唔系食嗰啲烧麦，系啦，唔系食嗰啲烧肉，系啦。咁我咧就去食嗰啲叫做都有传统嘅韩国菜式嘅， 系咪料理式啊？ 料理式嘅冇错啦，韩式料理嚟嘅。咁呢个位置咧就喺观塘，观塘边度咧就系嗰啲工业大厦入边嘅 工厂大厦， 系啦，工厂大厦入边嘅。咁就我啲 friend 带我去啦，佢唔系 canteen 嚟噶。佢係 唔知道有冇攞咩牌嘅， 所以係啦， 可能係會所牌咧。 所以我就係講話喺工廠大廈入邊啦嚇。好啦，咁呢一個 朋友帶你去噶嘛？ 我朋友帶我去過， 可能係會所咧， 冇錯啦。咁佢呢一個嘅韓國餐咧啊，都幾特別喎、啊。原因就第一，因為佢嗰個嘅價格咧，亦都係唔貴嘅。 计韩环啊！ 佢抢定钱先入去啊！ 因为我初头咧会觉得呢一类专食韩国菜嘅地方咧，而且佢入边基本上都系有几多韩国人喺度煮嚟噶，即系好地道嘅 正宗， 冇错啦。而且佢啲材料咧全部都系由韩国引入嚟嘅，咁我就听落，都几好喎。咁于是乎供上去食啦。咁首先咧嗰个前菜啦，咁啊前菜当然同其他韩式嘅料理铺头都系一样咧，佢有好多款嘅。咁我就眼望落去都已經見到有咩薯仔啊，嗰啲 泡菜啦， 泡菜啦又有啦，大豆芽又有，即係諗到嘅。其實佢哋都會有，而且個味道咧都係好傳統韓國，即係喺韓國食到嗰只味道嚟嘅，就唔似係自己香港溝出嚟咁樣嘅，係啦。咁有啲特別嘅地方就係咩咧？佢個前菜嗱，我哋成日都話泡菜咪醃咗好耐嘅，係啦。咁佢有一隻泡菜咧，嗰個老闆咧幾好喎。 做咩？ 我雖然第一次上去，但係佢都特登咧攞咗一個特別嘅泡菜俾我試喎。 即係佢話：，呢個我珍藏嘅， 係啦， 其他嗰啲唔係食呢啲嘅，係你嘅啫。 佢就未珍藏。佢就替秘制，點解咁講呢？因為佢原來自己會整泡菜，但係點解未珍藏呢？因為佢啱啱開始醃，佢就俾我哋試下啱啱開始醃嘅泡菜，同已經醃咗好耐嘅泡菜，佢就話其實兩個都好味㗎，兩個都有唔同嘅食法㗎咁樣。咁佢咧 應該會淡口啲咩？如果 佢係淡口啲嘅， 未入味係咪所謂嘅？ 都可以咁講，咁但係佢就食到嗰個本身個泡菜嗰啲紅紅地色嗰啲料啊， 味淋係 啦，係嗰啲 味淋 係乜嘢啊？ 味淋， 味淋啊， 真係味淋， 唔係硬定埋淋啊？ 唔緊要，唔緊要， 唔緊要，因為味淋通常醃，可唔好嚟。咁啊，通常我哋 醃咯啲泡菜點啊？ 係啊，哎呀，發火啦佢，發火啦， 你小心啲講，味淋通常日本我嚟煮餸噶嘛。 係啊，你叫佢小心啲講嘢。 而家講韓國料理啊。係 啦，好啦，咁啊唔好理啦。總之佢就 唔好理喎。 係啦，我哋淨係講食物，又越講越唔知去咗邊啊。跟住咁佢呢一個個泡菜咧，其實兩隻咧。都唔錯嘅，唔同嘅味道，咁大家可以有機會試下。 好啦，未醃夠嗰啲泡菜， 未醃夠 嗰啲 都好食， 未醃夠嘅都好食， 爽啲嘅嗰只未醃完嗰只，咁就唔同醃咗好耐嗰啲淋啲入味啲。好啦，另外佢亦都有一個咧係泡菜薄餅， 咁得意 係啊！泡菜薄餅整到好似用嗰啲麵粉，跟住就做咗餅，跟住加埋啲泡菜料入邊，跟住一齊就整咗個好似好大個披薩入邊嘅，咁就冇特別嘅材料咧鋪喺面，咁佢咧就將嗰啲泡菜就食咗入去嗰啲嘅餅入邊嘅， 成為佢嘅材料一 部分。冇錯啦，咁你食嘅時候就真係好似披薩咁啊，切開好多份咁樣。 咁即係同我攞塊麵包夾啲泡菜食嗰個分別係 有唔同嘅，因為你攞住麵包夾泡菜嘅時候咧，個麵包咧係冇乜味啊嘛本身。 佢呢個係猜粉嘅時候有味， 即係融入咗去， 做曬啲味道喺入邊嘅，所以食落去嘅時候嗰個泡菜感同埋嗰個味道咧都係好豐富㗎。好啦，另外咧佢有 啲都幾值得推介嘅咧，就係、是、有一個叫做生牛肉鍋同埋生牛肉飯。哦、哎呀，彭爺你唔啱食啦呢個，不過唔緊要，可以叫佢轉豬肉。 好稀罕嚟噶， 可以叫佢轉。我驚你唔去食又係你損失啊嘛，都係呢句。咁佢有一個咧八爪鱼嘅叫做猪肉锅、如果我哋转呢个猪肉锅都得嘅。 咦，呢个八爪鱼猪肉锅咧，因为小白 send 咗啲相喺我哋群组嗰度，咦，望落去个卖相几靓， 系啊，虽然佢望落去卖相系靓，但系咧佢煮到咁上下，佢会有人过嚟摧毁佢嘅。 咩意思啊？ 因为佢咧呢一个八爪鱼，我哋而家我有张相，转头摆喺二台嗰度俾大家 欣赏下。其实而家已经喺二台嘅 Facebook 度可以睇到啦， 仲即刻 click 出嚟睇。咁你见到嗰两只八爪鱼就反咗肚咁样咧，就系啦，俾人倒插咗喺呢一个嘅锅入边嘅。咁 死咗定系生噶？ 死咗噶啦呢个。好啦，咁跟住咧就煮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咁佢就会有啲 staff 咧就过嚟啦，系啦，哎呀死哦，跟住就同你将呢一个锅咧就剪开晒佢，即系无论系嗰啲八爪鱼入边嘅材料，系啦，佢就方便你食啊，因为佢嘅目的系希望你可以每一啖咧都可以食到嗰个八爪鱼嗰种烟韧，咁就唔系话谂住俾你一只八爪鱼就自己 哦，即系唔系一个人食一只咁样， 系啦，八爪鱼唔系食烟韧嘅，食爽嘅。 哎，是但啦， 有啲人中意食硬咧，可能 系啦， 好好好，明啊明啊明啊。 好啦，咁然后咧，佢仲有啲当然啦，就系韩国最出名嘅其中一道菜就系炸鸡啦，系咪先？咁佢炸鸡咧都系好食嘅，不过呢个就唔讲啦，因为炸鸡都 好嘢，好食嘅，不过唔讲啦。 系啦， 好食嗰啲就唔讲啦。 唔系，可能咁啱冇影低相啫，即系因为 有啊， 好食 有影低啊， 因为韩 我知点解？ 点解？ 因为小白咧，佢唔系咁中意食炸。炸雞啊！佢講得咧唔夠肉緊啊！ 因為咧佢都係 我哋去講翻會唔會有飯團或者係壽司嗰啲啊？ 飯團壽司佢就我就冇嗌，但佢就有嘅。 唔係，因為韓式都有飯團啊嘛， 有都有 韓式都有壽司噶嘛， 係啦， 但我就冇嗌啫。好啦， 佢八百， 佢另外仲有一個咧生。呢、這個就真係生牛肉飯咯，我唔知佢有冇生豬肉飯，未必有啊呢、這個。 哇！生豬肉唔好食啊， 俾你都唔敢食啦。咁呢個生牛肉飯咧，佢就入邊用一個大嘅缽啦，然後就有啲生牛肉，有紫菜，有椰菜，有紅蘿蔔絲，亦都有其他嘅菜喺入，冇錯啦。跟住咧，佢就會連埋成個缽咧就送上去啦。 然之後你撈勻佢食啊？ 佢就都係有個 staff 嚟幫你摧毀佢嘅，佢就幫你，因為佢驚你撈得唔夠勻啊，撈得唔 夠勻。有人服侍都幾好啊。 係啊，佢雖然係工廠，但 係我想問咧，阿小白呢個。生牛肉饭咧，佢中间我见到有一个好似窝蛋咁嘅物体， 系啦，冇错啦，所以佢就系要用个即系 star 咧，佢有技巧啊，令到嗰个蛋浆咧可以更加充分咁样去到包晒喺嗰个即系充分渗晒。 佢 个 底系咪真系饭嚟噶？ 真系饭嚟噶， 咁即系佢有埋个生鸡蛋又生牛肉。 系啊，我初头都谂佢件事真系太生咯， 系咯，即系呢排咁样 又惊搞肚。其实食完之后，不过食落去嘅时候，咦？佢啲味咧係出奇地濃厚喎， 係 唔覺似食緊。 我想問一句，會唔會啲飯係熱噶？ 啲飯係熱嘅， 咁會唔會佢係想話借助啲飯？ 但佢冇整到啲肉熟嘅， 係 啦，啲肉咧食落去其實有少少似我哋食嗰啲sashimi 嗰隻感覺嘅，但又唔係話真係完全凍，因為啲飯咧都暖暖地嘛， 係 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都唔錯嘅。佢另外咧去到差唔多食到最後嘅時候咧，咁啊老闆又好人喎，唔知點解。好， 唔知點解你靚仔咯？ 咁我明白點解啦，一定係因為我靚仔。佢送多一個咧，啊呢個可能因為我靚仔，佢送蠔俾我食喎。 哦， 送蠔， 送蠔係佢，跟住佢 好少食蠔做結尾嘅喎。 佢就特登同我講， 你話送紅豆沙啫，或者係 係係。 佢就特登同我講咧，佢就話呢一個蠔咧，佢喺香港揾唔到，所以佢一定要喺又係韓國嗰度入，然後就用泡菜嘅方式咧，去到將呢個蠔咧醃到好有味。 哦，呢個 咁所以咧係啦，泡菜生蠔咧，其實我啊真係第一次食，我 生㗎。 係啊，生蠔嚟。 點樣啊？個口感係，我想問。 其實個口感咧，同我哋平時食嗰只一個個有殼嘅生蠔咧，差唔多食落嘅口感。不過咧，因為佢有好多菜喺度啊，咁所以咧就多咗一個咧，除咗食有殼生蠔嘅感覺之外咧，係 咪啊？ 就似食呢個泰式鳳爪嗰只感覺。佢嗰啲爽脆就係因為佢有好多配菜，一條條嘅菜咧， 即 係 霎霎霎， 冇錯啦，攞埋嚟一齊食。 辣唔辣啦？ 呢一個小辣。系啦，咁但系我覺得佢相當之野味嘅，咁大家有機會咧就可以去揾下。 人頭計有冇幾多錢啊？ 人頭計平均我110蚊到啦。 咁平， 系啊！你食夜晚定日头啊？ 我食夜晚啊， 咁啊真系平喎。 系啊，所以咪介绍俾大家咯。 重庆上面食咖喱咁嘅价钱， 我都话咗讲少咗，听众损失啊。 不过依家观塘都好多工厦上面有嘢食嘅，咁大家睇住啦，系啊，都有好多五花八门嘅嘢嘅，可以试下啦。 你冇时间啊？ 冇时间播歌啫， 唔播歌啦， 系啊， 等听众啦， 听众。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剛才這個音樂這麼特別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有一位聽眾在電話旁邊， Doris、哎、 Doris 早晨 Doris 晨光第一線歡迎你， 各位早晨， 你好啊，今天有個點唱想做啊，是不是？ 是啊， 是哪一位朋友，有什麼事情你想跟他說呢？ 我大 是 有一个细佬系今日正生日嘅，咁佢哋咧喺澳洲。 哦，细佬叫咩名啊？ 细佬系 你叫佢做咩？ 杰仔， 阿杰仔， 系啦， 杰仔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 生日快乐， 咁另外咧就有个弟妇， 系 就系六月五号嘅生日嚟嘅， 系咪阿杰仔嘅老婆啊？ 唔系， 第二个弟弟个老婆， 系啊， 系啊， 你叫佢做咩噶？ 我叫佢英文名嘅，叫佢 Winnie。 Winnie， 生日快乐 ，Winnie 同埋杰仔。 听唔到啊，佢应该唔知系咪喺医院。因为佢系医生嚟嘅。 哦，做紧嘢， 做紧嘢。 你教佢呢？ 重温。 是啊，香港电台的网站呢有重温，不用钱的。是啊，可以上班去听。 Okay， 另外有个细佬就都是今个月就17号。 是。 就生日 下个礼拜五。 是啦，他就 是礼拜三。 跟 Winnie 夫妇来的。 哦，就是这一对就是夫妇第三个细佬。 就唔止。 哇！你咁多细路， 系咯， 你 系 大 家 姐嚟嘅， 原来美然康康嗰个都唔系， 就系 你 啦， 你先系。 Dora， 你就大家姐系嘛？吓， 真系你系得嘅。 喂，咁一次过讲埋佢。 系啊，另外仲有我有个 smart low。就同个弟妇就六月27号就结婚周年纪念， 哦， 五年，系啊， 咁甜甜蜜蜜啦，继续啊，好多个五年啊， 咁饮，咁就我原本咧就拣咗有一首歌曲。就眉飞色舞嘅，咁但系因为头先发言号同我讲话系国语版，咁我而家都想要翻嗰个国语版，因为 哦唔紧要，我哋下次再帮你播，我哋因为准备咗咧呢一只阿 Sammy 嗰只嘅另一首吓劲歌 杀科咁样， 我希望咧佢哋Smart Low 佢哋。結婚周年紀念咧，永遠都咁恩愛， 咁 就係恩愛如初。 咁Sammy 嘅首嘅歌都啱啦， 系 啊， 好啊，咁啊， 有勁度， 系啊， 系嘛， 一齊跳下舞，天氣 火熱，繼續 嚇， 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大家咁啊， 多謝你， 多謝 你，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啦，拜拜。